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唔怕天气冻，因为有风骚快活人。早晨，小张张。 今朝早唔知乜突然之间谂起小强，跟住我谂起一句说话嘅就系可以俾你做作为做人嘅 slogan， 就系走肉穿肠过，快乐心中啦。我系小睿睿，啱唔啱你？ 好中意走肉穿肠过， 但系快乐心中啦。 好 嘢， 好， 大家都开开心心。 好，到我今日气温急降。我哋风骚呢个录音室都有爱的迫降，好有爱啊！我系小人人， 星期一好开始，有开心，有欢笑，有风骚快活人，大家一齐笑一笑，我系大笑强。 好啦，嚟嚟嚟嚟，何难啲你惊到生啊？强，你关有风骚到生啊？开始我哋今日嘅三小时嘅节目，十六度嘅气温嘅啫，相对湿度70%啊！今日有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嘅温由初时15度显著下降到今晚10度，新界会再低几度，保重身体啦。小时嘅节目，谂起咧以前咧，即系冬天咧，即系冷天啊，即系好似啊，伴随住整个季节咁。但系而家咧喺呢个冬季咧，叫冬季啦吓，仲系咁啊。但系嗰啲冬天嘅感觉咧，只系瞬间嘅吓。 是冬时热， 是冬时热。咁啊，一系就好冻，一系就好热。 早两日仲好热啊！ 冇错，早两日才20几度啊！咁啊，但系今晚天气咧就会显著下降啦吓。咁啊，保重身体啊！喂，今日呢一样吓，有我哋嘅古古学古韵啦，吓数理关注组啦，等等啦，一阵间会陆续。 祝送俾大家嘅。 嗯，仲有睇电影啦， 再睇电影啦，咁样样，唔该晒吓， 有得好嘅介绍， 好，非常好。喂，我想问下三位朋友咧，包括我自己啦，我今日咧见到有一个比赛，呢个比赛咧虽然咧，我觉得都系一啲商品嘅宣传，但都值得咧都市人咧去谂一谂嘅。 踢毽啊？ 唔系， 踢毽我参加 跑步 接吻比赛。 知唔知点解讲踢毽？ 点解啊？ 唔知啊，上个礼拜 唔知啊， 你要中学， 你要好啲了解 参加 个 踢毽比赛，赢 赢咗 啊！ 我觉得三个人参加， 嗱佢都 得两个人参加， 唔系啊，人哋咪今日有人退出啊，弃权啊，所以佢赢噶，咁样 估唔到啊，马斯，你都系运动天才喎， 系啊，佢啲俾人哋扫埋一边， 佢啲运动细胞里边睇唔到， 佢脚长 啊， 所以系咪咁？ 你俾心机啦，你谂下，其实琴日发哥跑完马拉松，我真系觉得系俾大家一个非常之好嘅强心针，你几有型啊？你谂下，68岁啦， 哇，真系佢头发又黑， 系啊， 又肤色又靓， 两个几钟啊，都唔系容易。 仲有，上个礼拜五点唱俾我哋嘅 Galax 咧，佢话咧佢终于完成任务一个钟头， 10K 啊，佢话要将呢个喜悦咧分享俾大家。 好啊， 恭喜晒你啊 ，Galax！ 我觉得其实你讲得出，你做得到啊，已经好难得噶啦。有啲人系讲得出做唔到噶嘛。 同埋我想讲，即系你完成到个赛事已经好好。 系啊， 姑勿论你嘅时间系跑几多， 冇错。其实是同自己 一个交代， 系啦，自己一个交代，同自己一个比赛嚟。 O、okay, K， 我听日自己搞个比赛。 我想 讲 咧，有啲马拉松咧系可以有啲造型扮上去， 系 啊，咁可以我哋一齐一试下揾次友。 如果系跑嘅，我会去跑咯。 你会跑？ 系啦，我唔会去 hea 咯。 哗众取宠， 因为真系，因为唔系 就下你啊嘛，马老师。 你不如咁样啊，如果我去跑嘅时候嘅话，你去做哗众取宠嗰个啊，好唔好？同埋我约你喺个终点嗰度帮我影一张相。 即系佢个 role 就系哗众取宠。 因为其实真 系 好开心嘅， 真系。 我最近多咗我身边嘅朋友咧，佢哋参加咗一啲唔同类型嗰啲跑步啦。咁有啲系跑山嘅。咁我见到佢哋嘅就系最近咧就有一啲相陆续咁样翻嚟啦。原来嘅就系大会咧，佢哋会有指定嘅摄影师，会喺唔同嘅地方度咧，会同嗰啲健者会跑嘅。跑完之后影相嘅，影完相之后嘅话咧，佢会摆喺个 IG 嗰度，等你自己揾翻你自己嗰张相嘅。当你揾唔到嘅时候，系好伤心。 未 upload 啫，未 upload 啫， 系咪啊？ 好正，好正， 我觉得 呢个几贴心啊！ 系啊，咁咯，所以其实我觉得，咦，我谂下嘅话，我都蠢蠢欲试。 嗯， 其实我都想咗几年噶啦。 我哋一齐啊！ 可以啊！ 系啊，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之好嘅朋友咧，就系嗰阵时我同你一齐睇，佢系同我哋港台电视部系有主持节目嘅。 嗰个 店 长 系啦，店长其实佢系跑步跑得好叻嘅，咁其实我谂都可以揾一揾佢嘅，作为一个指导老师，因为佢 真系要练嘅。 是真的要 練， 真 的要 練的。因為我平時都有做開運動跑開步，我都 唔關事㗎， 係兩個體力 嘅 需求 嚟嘅。首先佢有教過一次嘅，就佢同我講，佢就話你先嚟嘅就係去一條好斜嘅路，你唔好理自己跑得幾慢，你龜速咁樣捱上去。開頭佢就係為咗乜嘢咧？係要你嘅心肺功能。當你嘅心肺功能負荷到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慢慢嚟，你就知道乜嘢叫做步速啦。你要同自己去 set 一個跑步嘅 pacing 啦，食啲乜嘢啦，做埋做啲乜。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讲紧嘅系一种好长嘅时间嘅训练咯，系啊，佢净系呢一样嘢已经好难，原来系好难嘅， 系啊，跑上斜路系就越跑你越辛苦嘅，吸唔到嘅， 上斜路佢就话就系呢一下啫，你挨到嘅话咧，其实你好快会进步嘅。 好 系啊，好难得咁啊，系咪？几好啊！ 喂，旧年马拉松咧，马老师你都话有报名噶，即系你话会今年会参加噶。 对唔住，有电话搵我。 你唔系你个马拉松啊，真系马拉住只虫。 哇！ 你是马嘛？ 我就嗰条虫， 你揸住 嗰只 懒 虫， 马拉懒虫， 所以你日日都做紧马拉松。 哦，你个比赛你叫一个叫马拉懒虫 啊，马拉懒虫， 马拉懒虫， 马拉懒虫，马拉懒虫， 系马拉 系唔使报名，系唔使报名， 因为报名已经报咗四年啦，因为好懒 啊，马拉懒虫， 俾心机啊，我觉得。我覺得好開心啊！你覺得 係 令到全個香港，我覺得係所有嘅人 盛事 啊，盛 事 嚟 嘅，真係 盛事，真係好，真係好，希望大家俾心機，做多啲運動，身體健康， 冇錯， 好。誒，我講咗咩？唔好意思。 希望出年我哋嚇有機會一齊跑呢個馬拉懶蟲，好嘛？ 問啦，睇下你拖幾拖。 你唔使訓練嘅，你淨係諗下你嗰日著啲咩衫，咁就 OK 噶啦，你。 我驚我諗都諗兩年喎。 係啊，你或者你扮條鯊魚咁嗰啲咧。 扮条虫 咯，系啊，扮 条虫咯，系啊， 好嘢意嚟噶， 你即系扮个马嘅造型之后拉住只虫咁样行咯， 就叫马拉懒虫 啊。 喂 ，OK 啊，我赞助你。 第一届马拉懒虫， 我赞助你，我赞助你，我玩。 好嘢意系咁， 一定攞冠军 啊！系咁啊，俾心机。 呢个纸用啊，一定要将佢洗脱。 冇嘅，即系其实呢一样嘢系希望大家最紧要、最紧要都系身体。 冇错， 同埋嘅就系我哋已经见到嘅就喺娱乐圈里面嘅话， 好多人啊， 同埋好多人参加， 系啊， 同埋你要留意到嘅就系今年多咗好多中年嘅朋友参加，因为其实发哥都有讲嘅，侧边嘅话咧见到好多嘅就已经上咗年纪嘅人一齐跑，我觉得呢一样嘢系非常之一个鼓舞嚟嘅，一个好嘅鼓舞嚟，即系你随时你都可以嘅，只需要你有呢个决心就得啦，知唔知啊？ 我唔见咗个决心啊， 跌咗 啊，帮你报警揾翻， 跌咗 几时开始、啊？ 呢、這个走好耐啦， 出世开始，出世开始跌喺产房跌。 哎呀， 系啊，即系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开始，大家真系就系俾心机，系、 okay, 啊，我真系蠢蠢欲事，你咪话。打 俾店长出年咯，咁啊希望出年见到你啦， 黄的。 好啦，头先讲到咧个比赛，其实都市人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已经习惯咗，例如我哋手边一定有一部手机。好啦，咁啊呢个咧就其实都系啲产品嘅宣传，不过唔需要理佢啦。总之佢就话提醒大家，其实手机咧有时咧都系占据咗我哋生活好大部分嘅。 啱啊。 于是咧佢就有一个叫做绝对不用手机一个月， 哇！ 绝对不用手机， 得啊， 系啦，咁咧佢就会俾一个箱仔嚟，一个盒仔，将你嘅手机锁咗喺里边，锁由佢哋帮你保管，即系你开唔到嘅。咁但系你话喂唔得，我要打俾我老婆，或者我要打俾公司，咁咧佢会代替咧就俾咗部最旧嘅，即系打出打入嘅旧手机俾你。呢、這个比赛之后咧就系你噶啦，咁咧呢个手机咧就系维持住你嘅联络一个月。咁如果你得嘅话咧，即系呢一个月绝对冇用到手机咧，其实理论上都用唔到啦吓，除非你有另外一部手机就滞滞滞咁啦，咁就会有10,000蚊嘅奖金咁样。 系香港搞噶， 外国搞噶，外国搞嘅，咁有好多 啲退休人士啊。我想知道参加点参加啊！我要翻工啊，冇可能参加。 所以佢就话咧，你翻工嗰啲就打电话， 只能够打出打入。但其实 我要 check 嘅，人哋系人哋 send email 俾你，你都要睇噶嘛。 我谂佢意思就系，而家日常生活点解唔用得手机？点解唔可以摆啲手机咧？因为好多嘅工作基本上已经系需要用手机。即系其实手机已经代替咗好多我哋嘅电脑啊，或者系嗰啲通讯软件，冇可能 相机啊， 唔 系都系佢啊，俾钱啊， 所以呢 样 嘢 系 正常一个打工一族咧，都系做唔到呢样嘢。 喂，但系咁啊，如果我嗰个月去旅行，我真系想试嘅。 嗯，你旅行又唔同啦。 我其实去旅行我已经系咁噶啦， 系嘛？你去旅行你会瞄晒所有， 瞄晒所有，系啊，我唔会嘅，我唔会睇嘅。 唔系佢叮叮叮叮，你都唔睇定？ 你都知道，你都知道我唔睇嘅，我完全唔会理。 其实应该系唔睇。 我覺得好開心，做乜嘢啫？ 其實放工都唔應該要睇，要分翻開。嗱，我試過咧，識有個朋友啊，咁啱啱先，佢係會即係嗱，應該咁講，大部分好多人咧都會分工作手機或者私人手機啦。咁、但係啱啱先識個朋友咧，佢直情係唔用 WhatsApp 嘅，佢話。咁、我話點解唔用啊？即係佢又冇解釋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你唔用 WhatsApp 最好嘅好處就係你放工就係放工咯。係 啊， 係嘛？你冇人揾到你。 但係有時就算係 for entertaining， 你揾人去飲嘢啊、食嘢，你都 咁。如果佢即係佢 打個電話咯， 佢包容到呢一個缺點咯。咁、你優點就係放工， 唔 會有人揾到你咯。我又覺得佢真係好 firm 喎，即係所有人問 到而家都係啊， 都係冇啊。 係啊。咁有啲人都係咁嘅。 有利有弊咧啲嘢。 係啊，同埋睇下你係喺人生裡面嘅乜嘢 status 係嘛？即係其實若果你仲係需要跟啲人要多啲聯絡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你未必做得到咯，係咪？ 我覺得冇必要一刀切，你可以選擇性啊嘛。 呢個係你嚟㗎嘛， 係 啊，咁咪每一個人都有佢自己嘅選擇， 係冇錯，有自己嘅選擇，同埋如果當你嘅朋友接受，咪 OK 咯， 係 啊， 係咪？咁、我又會覺得嘅就係有時候我就會成日咁樣諗啦，就係話頭先我哋已經講到我哋嘅手機嘅代替曬我哋所有嘅嘢，係咪？係 啊。 咁有冇諗過嘅就係如果當你死咗之後，我哋上個天堂，你大審判，其實咩都唔使講，交個手機。 睇手機，睇你嘅 record， 你買過啲咩？食過啲咩？ 有啊， 上過咩網？ 睇下你同邊一個女仔私信。 冇錯啦。 凌晨三點，哎呀，我好寂寞啊！你掛住我啊嘛？ 你話你冇？ 冇。 係 啊。2022年 有一次飲醉酒。 无所遁形， 系有先帮咁多， 即刻打你部电话。 其实你谂下真系几恐怖噶，真系执到你部手机，赤 裸裸记录晒所有嘢， 咩都唔使讲，系咪？有冇谂过呢一样嘢啊？ 即系执到你部手机？ 唔系啊，我到第二时嘅时候，你上到去，如果真系你相信有大审判， 你就算攞个锤仔剥烂晒，上面都知 有 iCloud 噶嘛。喺雲端嗰度攞翻落嚟咪得咯？ 哇 ，print 你嗰沓嘢都成尺， 冇錯，冇錯， 逐頁睇，逐頁睇， 幾好啊，係咪啊？所有嘢記錄得清清楚楚，係咪啊？亦都有時分秒。 唔好亂做嘢啊，馬老師。 幾時都係㗎啦。 你平時覆我啲 message 啊？禮貌翻少少。 你有咩？ 我冇啊！ 你有得罪佢啊？ 我冇， 就係冇覆我 message 啊！佢 佢睇唔到你嘅 message 啊嘛，又你又冇難聽， 就係咁咯。所以大家小心啲啊，做嘢要為自己負責。OK。 知道。 九分，听一齐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上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翻嚟仲有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押后至八月一号实施，政府部门同相关楼宇四月一号试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四月起会先由政府部门做起，挑选其中一啲大楼实行。如果到时市民有疑问，当局会解答。亦都會安排傳媒拍攝，讓市民熟習。政府亦都會向區議會同關愛隊講解，將信息傳開去。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強調，並非無故煞停措施，而是用較好方式更多時間解釋清楚。又說其他地方一般都需要三至五年時間去改變。對於網上有人質疑指定垃圾袋是不是容易破爛，謝展環認為是錯誤信息，強調指定垃圾袋通過相關標準，當局已經拍片解釋。 垃圾收费推迟至到八月一号生效，政府部门同相关楼宇四月一号试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房屋经理学会秘书黄荣乐表示，学会支持延迟推行，令到执行时更加畅顺。他说不少私人屋苑情况较为复杂，例如回收设施不多。他又说屋苑的清洁费会按大厦的规模调整，估计平均会增加大约 14% 至 15%， 需要透过讨论和解说让业主了解为什么要增加清洁费。黄永乐又质疑物管公司是不是有如侦探咁可找出违规住户，因为会与住户出现矛盾同埋爭拗，相信物管公司向有關政府部門提供資料協助調查較為可行。荃灣區石圍角關愛隊隊長文裕明話：居民較為關心有關棄置大型傢俬嘅收費，佢認為政府可以同關愛隊研究點樣將宣傳做得更多同更深。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并同时宣布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德桑蒂斯说看不出一条明确通往胜利之路，又说多数共和党选民明显希望再给特朗普一次机会。德桑蒂斯说与特朗普在一些政策存在分歧，但是特朗普仍然优于现任总统拜登。特朗普在一个造势活动上赞扬德桑蒂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德桑蒂斯退选之后，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克利将会成为特朗普的主要对手。克利就说自己是唯一能够击败现任总统拜登的人。共和党第二场初选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德桑蒂斯在当地的支持率只有单位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稍后天气转冷，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显著下降至今晚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严寒，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寒冷，本周后期朝早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14点，跌191点，总成交金额33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85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64.8系跌6.4。阿里巴巴65.5元，无升跌。美团65.1元，跌3.5。盈富基金15.24元，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3.01元，系跌5.4元。友邦保险60.05元，系跌4毫。中国平安30.4元，升5仙。比亚迪股份193.1元，跌2.5元。港交所222.4元，跌7.2元。建设银行4.37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47.91，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3，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6,375点，升412点。港金报18,9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9.09美元，卖出20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大埔滘对出咧有车辆着火噶，咁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对出有车辆着火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开始车多。咁另外啦，较早前啦，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啦，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分域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啦，一至到洛克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洛克道去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分域街嘅慢线咧就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军器厂街嘅车不能够左转入谢斐道啊。军器厂街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谢斐道。另外荃湾的川龙街都有爆水管，川龙街近住杨屋道街市对出需要全线封闭，川龙街近住杨屋道街市对出需要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是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水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长沙环方向，近住宣道国际学校一段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咧就比较繁忙。在新界区，荃湾路入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咧就车多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要评估负担能力。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啦。我想问下大家咧，会唔会有时咧见到啲嘢好得意，但其实咧你谂下系冇乜实际用嘅，你会唔会买噶？定系你都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 唔会买 得意，但系冇咩用嘅嘢。 细细个会买，大个咗知道买。 第一样嘢会谂。 是举例说明之。 买咧，细细个咧，嗱，譬如咧试过咧，即系有啲快餐店咧，你食佢个快餐就会换一啲卡通人物、 哦啊。 我有一个卡通人物，我由细到大都会中意嘅，就系、是。可唔可以讲啊？屎 X 比 哦，狗系狗嚟嘅，一只狗嚟嘅， 咁样。咁我就嗰阵时啊，系咁叫阿妈食乜乜乜，食乜乜餐之后要买，即系换完之后一落。嗰阵时细细个都觉得仲系一个纪念价值 或者 collection 咁样，但系大个咗觉得哇，真系好无聊，同埋你压住个位系真系做乜嘢？ 压住个位 系啊，咁所以大个咗就唔会有呢啲咯。即系even你去嗰啲 便利店啊，咪有時有， 係、哎、啊，公仔啊， 公仔 啊， 嗰啲 coupon 我係完全都唔會我送俾人㗎，佢俾我係 我都 唔要，我唔要送俾你啊。 我覺得嗰時係一種嘅風氣，好似大家都好似喺度換啊換啊，嘈啊嘈啊。其實我諗大部分人都好似你咁樣，即係跟住擺咗喺度唔知做咩。係 啊， 我嗰時都換過一架嗰啲鐵嘅俾小朋友玩嘅車咧。更加阻定，佢咁大部啊嘛，系、嗯、一个汽水，即系佢用汽水嗰啲铁罐整嘅， 都几得意喎呢个。 红色嗰种嗰个汽水咧，咁就踩踩踩踩嘅，坐私家车嚟嘅，真系、 啊。 但系第一佢好重，因为佢系一个铁做嘅、 啊。 第二佢好牙定，咁我摆喺露天咧。入兩粒魚咧，又生鏽喎、 嗯，變咗咩色啊？變咗啡色， 最後都係 啡紅色， 抌咗咁樣。 正嚟 嘅，不過有時係嘅，即係會有啲嘢好得意，但可能佢實用啊唔係咁大嘅。咁、嗯、日本有個人咧就分享咗啦，佢呢個遭遇咧都我諗都幾得意嘅。佢又買咗個咧電飯煲，拎咗翻去之後咧，屋企人就話：你買嚟做咩啊？咁樣，因為呢個電飯煲咧係冇得插電嘅。 咦？ 咁即係叫飯煲啫喎， 即係而家嗰啲餐盒咁， 你估點煲？ 係 真係一個電飯煲嚟嘅，冇得插電嘅， 只能發熱咯。要加啲水落去， 全部都同熱代科技無關。你、 嗯、 去到最早期嘅， 擺個火水爐啊， 有兩個窿。俾你插報紙燒著插入去、 哦、 燒報紙嘅咁樣， 哇！呢個 佢屋企人就話做$1,000港幣，於是咧佢屋企就好嬲咁踢埋一邊，誒、哎，即係垃圾嚟買埋啲咁嘅嘢，直至後來你知唔知咩事咧？就係、是、話地震之後冇電。冇水， 呢、哦這个就有用啦， 就拯救翻佢一家嘅一日。 就大家就唔敢再闹佢啦。不过当然呢个只系非常时期啦，唔系即系唔会经常有啦。但其实佢最主要咧就系俾你去露营啊，去旅行嘅时候， 野外求生、 啊，系啊，野外煲饭、嗯。但如果野外，我唔会煲饭咁烦咯。但干粮就算啦。 唔系啊，你喺个野外有冇饭食都成问题啦。 系咯， 我正想介绍俾大家听，就系、是、其实有一啲嘢好简单，我就唔知道点解要将煲饭变得咁复杂。 啊、 就系、是、我。有啲行山友啦，咁跟住咧就去完日本翻嚟啦，買咗好多包好多包好多包好可愛嘅嘢，仲有個就係出邊嗰啲佢有寫埋嘅就係有唔同嘅米飯，有啲嘅就係可能只不過係菇飯，有啲好可能嘅就係嗰啲唔知啲咩 我知我知我知，自動發熱嘅嗰啲飯， 完全唔需要，完全唔需要，佢只係一 pack 嘢，跟住咧就係你撕開佢啦，撕開佢之後嘅話，咁跟住咧佢你會見到佢寫住嘅就話呢一個就係你要倒一啲熱水落去嗰條水線， 嗯、 即時嘅原理係等於我哋沖杯麵一樣。 哦， 咁跟住咧你就要煲熱啲水。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我連煲水嘅話都唔得咁，其實煲水如果你真係有去個野外嗰度去露營嘅話，係、好簡單一件事嚟嘅啫。只要你有熱水，跟住你沖我落去之後，咁跟住好啦，燒埋。即系其实佢就系佢有一啲位嘅、嗯，总之你就将佢咧就整翻埋佢，系啦，封翻佢，等十五分钟之后嘅话，完美嘅非常之好味嘅饭、 嗯、 就食到啦。 即系有味噶嗰啲饭食， 有味嘅、 嗯， 有味嘅 调味料，加 晒调味料， 即系真系好似杯面， 杯面啫嘛，但系系饭嚟嘅。 喂，呢、這个正、啊， 使咩讲咁多嘢啫？ 系 啊，好好食，我同你讲。 食过啲内地嘅快餐盒咧，佢、就好似头先马老师讲，佢唔知点样加少少热水落去，佢入边定系会发。即係佢自己會 自己發熱啊嘛，係啊，有 係有啲叫咩火鍋， 係啊， 飯盒添啊， 仲要小心添啊，好熱㗎， 好 熱㗎， 冇錯， 係 啊， 但係我真係接受唔到晏晝食火鍋，你接唔接受？ 接受到啊， 得好熱， 限住個量咪得咯。 我覺得火鍋係夜晚 你魚蛋食兩粒，肥牛食兩注， 因為你由晏晝食到夜晚，咁 係喎係喎，由晏晝食到夜， 因為有時真係可以咁㗎。你有冇試過就係流水宴啊？你屋企流水宴嘅就有啲人话唔系我食，因为而家可以嚟噶啦，跟住有啲就话我要早啲走啊，跟住有啲话唔系我七点钟我先至放工先至嚟，话系怕嚟怕嚟。 喂，你呢个 喜欢几点嚟就几点嚟， 你一坐低就可以食啦嘛。如果你 打边炉就 打边炉， 打边炉。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由晏昼四点钟打到凌晨一点咯，因为不断咁有人嚟走，又嚟又走，又嚟又走，有啲走完之后又翻嚟，你明唔明？ 喂，好玩喎，你呢个 party。 总之嚟到你就有嘢食啦，系咪几开心？好好玩。 即系当你一个 party 咧，啲人出咗去再翻嚟咧，呢、這个一定 系 好好玩。 冇错， 同埋打边炉又方便简单。 系啊，因为佢抌低咗个老婆，佢咩？佢抌低咗个女朋友喺度， 自己出咗去， 自己揸车出去。佢做完嘢之后翻嚟再接翻个女朋友。 做咩先？ 我唔知佢就，即系我觉得系几好玩嘅一件事咯，系咪啫？ 呢个好玩，呢、這个 系啊， 系啊。 我觉得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食物噶。其实如果你系真系有留意嘅，就是、露营嘅食物有好多呢啲噶，就是、倒热水噶咋，系啊，有汤啦，有头先我所讲嘅饭啦，有。 有面啦，有 spaghetti 啦，都係咁樣嘅啫。 但又咁樣，如果你去得旅行，我自己中意一大班人圍住，你又洗下薯仔啊，我啊負責切嘢啊， 一齊煮嘢食， 一齊煮嘢食有第二個風味嘅。 你講緊呢一隻就唔係話可能你要征服一個雪山，或者你要征服嗰啲比較就係啦， 放鬆下嘅， 即係去海下嗰啲嚟。 唔係你呢一隻嘅話，就應該係同女朋友兩個去嗰度就係要煮飯嘅，咁又你要帶好多 gear， 你要帶好多嘢啊。但係若果你話我頭先嗰啲嘅話，其實真係就 征服山峰嗰啲， 係啦，你只可以就係你要好少嘢，同埋嘅就啲嘢要好輕，以及就好方便。其實佢係懟飽就行噶啦，冇你呢啲咁啊，慢慢批薯仔啊，跟住揾啲水啪啦，唔係你啊咁嗰啲啊， 佢算啦，俾啲牛食。 啊、但你試過未先？ 帶曬去嗰啲嘢都冇用。 我想講有啲嘢你幻想好得意啊，好玩咧。你去到野外慢慢又切啊，又 好好玩。 好玩嘅， 試過未？ 試過。 係啊，好容易嘅啫。有啲又會係咁樣啦，即係我有一個瑜伽老師，佢會點樣咧？佢就會朝頭早同你一齊，佢就會預備曬所有嘅嘢。當然都係有啲好簡單嘅嘢。OK， 咁啊上到去個山上面嘅話咧，跟住同你做瑜伽，做完瑜伽之後，佢哋喺嗰度同你整啲嘢食。咁其實都係有啲好簡單嘅，可能煎只蛋啊，或者係有啲麵包啊。系整个面啊，或者咁样，跟住同你落翻山，即系其实系有呢啲咁样嘅，啲好好嘅运动嘅准备嘅。咁我觉得你几开心啊！你上去又做完运动，跟住你又食饱饭，跟住一齐落嚟，你觉得成件事 好正啊！ 呢个生活 系啊， 你想食咩啊？下次我负责整嘢。 食咩冇所谓，只要同马老师一齐食就得。 食得落咩？ Falling. Here we are at the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re telling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nly love.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人生中的美好。如果有一日你突然觉得路边早餐店那些冒着热气的包，他们的食物很简单，但是很治愈。在这个车上边，你觉得天气好好，沿途的蓝天白云、花草树木都是变得好靓、好放松。就算落雨的时候，那些雨声都有一种好舒服的感觉。晚上照进长街的月光显得好温柔。当你开始享受一个人行街、食饭、睇戏，完成好多爱好；当你散步的时候，不自觉地哼起歌嚟；当你觉得就算天气好冻都冇乜所谓。瞓觉嘅时候瞓得唔系好冧，都唔会焦虑。你突然间觉得呢个世界好似变得越嚟越可爱。其实呢个世界一路都系一样，佢冇变好，亦都冇变坏。变嘅系你，你嘅心情，你嘅心态。以前我好羡慕人哋，羡慕人哋嘅成功，羡慕人哋嘅美貌，羡慕人哋嘅学历、工作等等。人大咗先明白。所有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都隐藏住时光给予的伤口。只不过是骄傲、虚荣，不允许将它展示于人。现在我终于明白，美好的是不是生活呢？不是。美好的自始至终都是你，你的心境。因为心无挂虑，你的心境放空松容不迫，周围的一切就会变得美好。真正可以为你撑腰的是丰富的知识、足够的经济、持续的情绪稳定、可控的生活节奏和那个打不败的自己。以后的日子花多些时间、多些本事看看这个世界，走多些路，将时间花在正事上面，变成自己心底喜欢的人。时间应该分给谁？分给睡眠，分给书籍，分给运动，分给这个花鸟虫鱼，分给这个山、这个海，分给你对这个世界的热爱，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人和事情上面。当你开始做时间的主人，你会感受到平淡生活之中那种平静的力量。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在漫漫人生路中，万物皆有回转。生命之中偶有苦味，但是苦涩之后也有回甘。 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难忘事实，有我这样浓梦凌晨。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怨念，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怨念，何日也要过得起见。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才有缘力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缘力能摘遥遥之星，全赖红红星命。

海量咁多資料， 嗯， 我今日先講少少嚟聽下先。 舌尖上的好睇啊！我 食飽你 掛住睇電視啦， 睇下佢博大精深同埋唔同地方嘅。 我睇你博大望， 佢哋咧即係。你怎会又笑？佢讲啲咁冇养分嘅嘢，你 我系好冇养分噶。 乜都笑噶啦，总之我哋讲乜嘢话插你，佢就笑噶啦。 嗱，你再笑咧，你就不断笑。 你唔好嘥时间啦。 系啊， 哦， 你学识嘢 都唔系真系上堂。 好啊，中国人咧，佢除咗即系色香味之外咧， 嗯， 仲要讲美学噶，颜色个方面， 嗯， 佢好讲究， 嗯。 其实咧。即係你由食乜嘢啊，點樣食啊， 啲顏色配襯啊， 係啊，好講究啊。不過咧，響講呢之前講一個故事俾大家聽。 哦， 原來中國咧響商夏商 周， 夏商周比春秋戰國再 早，哇，再早好早夏商周。 有一個人咧，哇，佢真係犀利嘅，佢將煮嘢食咧融入去政治嗰度， 嗯。 你話使唔使嚟算啊？ 點融化先得㗎？ 好嗱，咁咧。有个人佢本来系个奴隶嚟嘅，叫伊尹，尹其实系个 男人 嚟嘅，男人嚟嘅。佢本来咧，佢好聪明。 英文叫 Ivan， 男仔啊 ，Van E 伊云 ，Van E 伊 伊云啊，可以叫做 系啦，伊云， 伊云 ，Ivan， 伊云。 OK， 你系咪讲英文啊？ 唔系啊， 唔系啦嘛， 冇啊，我冇、啊， 同我坐好。 你唔好成日嘥埋啲时间啦，快啲一讲你个故仔啊！ 咁点啊？伊尹奴隶， 嗰阵夏朝嗰阵时咧，因为嗰、那个君主咧就唔系好好，令到民不聊生啊，啲民人民咧生活喺水深火热之中。咁啊，实起呢两句啦， 水深火热之中， 民不聊生， 系啦。继续 讲完自己 一日咧，佢要立住。 仲有嘅，宦官当道，民不聊生， 一定民不聊生。 跟住就系生活喺水深火热。 答呢几个字，点都有两分 指定说话，指定说话， 指定嘅。 宦官当道都有。 系啊，咁佢觉得咧，话佢觉得佢一个好有志向嘅人，佢要即系改变呢个 history。佢于是咧去咗商汤嗰度，夏商周嘛，去咗商汤嗰度。佢咧做厨师。佢有一日， 但系佢奴隶嚟噶， 系啊， 可以周围去嘅咩？ 我点知啫？ 哇，咁你都几 唔系？我以为奴隶真系佢系， 你系隶属有某个主人噶嘛？ 唔系，因 为唔可以话 佢 响 夏朝嗰度， 夏朝应该灭咗啦，之后就去咗商朝嗰度系嘛？ 差唔多灭啦，佢就走咗去商汤嗰度。咁咧，佢自己本身煮嘢食都好叻嘅，佢就走咗去阿商汤，即系呢个君主嗰度做厨师。咁佢系负责咩咧？煲汤嘅，咁咧呢个故事名咧就叫做啊，都系讲完个故事先， 就估翻个 咁咩嘢咧？佢整咗啲汤就放喺个鼎嗰度。以前咧食嘢系用鼎嚟装嘅，三脚嗰啲叫鼎。吓咁有一日咧就攞去俾阿商汤喎，阿主人饮汤啦，佢饮咗几啖，你觉得商汤觉得点噶啦？ 觉得好入，好咸， 美味， 好咸。 好咸啊！点解好咸啊？ 唔知啊，咁就咁先有继续讲。 我觉得冇味。 我觉得系未试过饮过咁好味嘅汤，先可以继续讲落去嘅。因为 喂唔好味都可以杀， 系啊， 就杀咗咯，就冇得讲啦。 咁可以有个神仙来打救佢啫，真系好好味。哇！啲汤好味， 咁叻嘅你。 系啊，佢话咩料嚟噶呢啲汤？咁咧，阿伊尹咧就借呢个机会就 sell 佢嘅治国大计。系啊，佢话咧呢个咧叫做忧国忧民羹啊。 哇！ 系啊，咁啊呢一个呢个鼎咧已经有400年历史啊啦。其实咧就系代表咧话呢个鼎咧400年啊好脆弱。其实个意思就暗示话夏朝好脆弱啦，已经随时死噶啦。咁咧，所以咧就。称为这个忧国忧民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汤呢用了一个很渣的鼎装。但是呢里面的汤呢为什么这么好喝呢他就落了莲子。莲子是代表什么呢 子民。 苦尽甘来。 是啦人民。 莲、 子、啊。莲 子 啊。 即是你 乜 都 得 是啊。 那不是。 Okay, 是啊。咁呢就在我的那些莲子呢个汤那里呢 滚啊滚啊。即是好像那些高热。 水深火热啊， 就系咁嘅意思。 系啦，哇，喺度挣扎咁样， 好似煲汤嗰啲材料咁样。 而啲人民咧就好似粒莲子里面条心一样，好苦噶啦。哇，于是阿昌通觉得你可造之才，于是咧就揾咗佢嚟做咗。宰相， 佢煲咗煲汤咁就做咗宰相啦。 系啊，咁呢、這个故事咧好出名，叫做顶奶条王。 我都讲啫，顶奶条 王，我从来都冇听过呢一个四字词。 四有嘅，不过唔系咁嘅意思。 顶奶条，点解啊？ 细路长， 关个奶咩事啊？边度出咗个奶啊？ 唔系嗰奶，唔系牛奶个奶啊， 三个正啲少少， 系冇女字边个啊嘛，系咪？ 顶奶，顶奶咩啊？ 条王，顶系一个顶个顶， 顶 奶系个顶喺下边，有个似奶，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总之冇咗个女字边啊嘛， 系啦，个顶喺下边，系啦，好深嘅呢个字， 即系好似花朵个朵留下个顶， 系啦， 个木字改咗个顶， 点啊？越讲越模糊。 顶奶 条和咧？ 条和啊？ 条 哦呢个奶 条和定条王啊？ 唔識啦，唔識啦， 頂 字 下邊， 哦 ，OK， 真係頂奶條咩啊？ 呢個單獨呢個字咩意思啊？單獨呢個字咩意思？ 其實都係 頂 嘅 意思， 係啦， 頂 奶條和咧，其實 即係器皿嚟嘅， 係啦，即係意思咧就話形容咧啲人咧，哇，佢政治智慧好叻，可以咧用煮嘢食嚟融入去，即係勸服君主，你以後唔好再笑。你头先笑得好差， 我冇笑，我笑唔出，但我觉得我冇听过呢个四字词语咯。 所以你咪要上我堂咯， 拆街， 好 拆街， 顶 奶条啊，咪当我傻， 呢个咩嚟嘅？莫格，好，我继续， 好， 我唔想睬你哋啊，咁咧。 顶奶条王系咪一成语嚟噶？ 系，应该系啊。 系咪成语？但我都冇听过人用嘅，其实系咪啊？ 好难用到啊！ 系啊，咩情况？你可唔可以举个例子？点样可以用到呢个四个字？我都唔系，我成日都唔系好敢讲多次。 你作一句啊！你俾个例句咧。 系啊，俾个例句听。我哋 Stilton， 你啊， 俾个例句啦。点样应 用 呢四个字 咧？系啊，我又 想听下你讲娓娓道来。 系啦，点样调和法？系咪整鸡尾酒？ 嗱，古有医韵， 诶， 古有医韵顶奶条，今有马老师在课堂调解同学。得得得，好啊！嗱，仲有以前咧，中国人咧好注重嗰个美味美味，说文解字个美字点解啦？你觉得？ 鱼 唔系。 美 咧 系 一个 美丽嘅美， 一个头戴住啲头饰。 嗯，美即系金也，从阳从大。佢下边嗰个系阳，佢其实咧阳系好好味嘅嘢食。 嗯， 即系你啊，好好 小 羊羊 嘅 羊 啊， 系啦，好好食噶羊。 你 系咪咧？ 你有冇食过？你有冇食过？ 咬啖啊！ 唔咬， 食舐啖。 食嗰啲死皮咧， 唔食你都舐啊！嗱，你唔舐， 老师顶唔顺咧？老师顶奶条， 你睇 佢条，佢条喺度顶啊！ 好难过你又听嗰几句几个字，我马上就喺度谂紧点算。 我净系听佢顶心顶肺啊！ 即系其实你学咗之后，你可以点样应用咧？我唔知点解。 其实你学嚟咧，就系丰富你嘅内容。 啊，好啊，好啊，讲得系啊，冇错。 唔好咁。咁冇養， 滋養 係咪滋養我嘅身心？ 好，非常好，非常好。 咁以前咧，仲唉，你哋真係太膚淺。以前嗰啲菜名咧，其實好有意思。 係啊， 例如 菜旁蟹， 三個 category 嘅。 邊三個？ 第一個就係話啲祝福語。 嗯， 因為以前咧喺宮中咧，佢你 攞熱鬧，係啊，係啊，龍飛鳳舞咁樣係咪？即系有 龙飞凤舞系咩？ 有鸡啊， 仲有咧 龙啊， 龙虾啊嘛， 龙 虾龙虾 啊，龙虾再加鸡 啦， 龙同埋 龙系蛇啊， 虾同埋鸡 系咪啊？龙系蛇啊， 系啊，咪得咯。 龙可以吓蛇，可以系。 你话龙 咁有一样你诶， 煲个羹俾你啊，龙飞凤舞 系 嗯。 嗱，有一样嘢，竹笋炒猪天梯， 哇 吓！ 你估佢个佢个系啊？朱天泰呢个好好耐传统。 朱天泰 啊， 朱天泰系咩嚟？ 朱天泰我唔知啊，真系个 鼻 咩嚟噶？ 定系个肋骨啊？ 唔系 猪耳、 猪肉、 猪颈肉，系咪猪啊？ 唔系，系咪系咪同梯嗰个样有啲似噶？即系嗰个梯嗰个动作。 朱天泰， 但唔系 呢个呢个咧？ 猪心、 猪腰，哎呀！ 是什么啊朱天梯你讲个朱天梯先啦。咁我先諗到㗎我连朱天梯都唔知道。我都个咩名字啊 okay, 我俾个提示你我反返转头。你估啊朱天梯系乜嘢啦 我估啊朱天梯头先咪讲啦。 唔系我呢个名字。朱你个头。 朱尾朱利。 朱嘅一部分。 朱嘅一部分朱眼。 同天梯系有关嘅。 我个形状。 你 朱鼻。 唔系 我头先咪估到朱鼻囉。 朱骨。 朱古力 一定是呢、這个一定是 呢个菜名呢就叫个意头名呢就叫步步高升咁係啦竹笋炒朱天梯 係叫步步高升 係就叫步步高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究竟係朱天 梯 係乜嘢 咩啦 我咪估鼻囉唔係鼻咩 我哋朱蹄 朱红 唔係 朱脚 好嗱，另外一个 晒咯，咁你开乜股啊？ 你唔讲啊？咁系咩啊？朱天梯， 有一个就关猪脚事嘅、嗯，以前有啦，就系发财炖猪蹄。 嗯， 呢个咧就 发财炖猪蹄， 横财就 手 喺 呢 个 听 财 新年食。 好，嗯、另外咧有一个咧好得意嘅，有冇听过护国菜啊？另一种菜名，护保护嘅护， 上海啊。 潮州菜， 潮州菜， 潮州菜嚟嘅，护国菜又好出名噶啦，系 芋头整嘅， 唔系护保护个护啊， 咁我听个名啫嘛， 海鲜，海鲜， 唔系， 用护国菜， 系啊， 用 咩整 啊？ 因为潮州菜啊， 菜 粥， 护国菜， 即系总之同呢个潮州有关。好多海鮮嘅喎，潮州 係啊，係肉係肉定海鮮嚟㗎，肉定海鮮嚟。 其實係素菜嚟嘅， 素菜睇先，水晶包， 菇， 反生菇，反生， 蘿蔔 唔係 馬蹄。 其實咧有故事嘅，大家都好熟悉㗎啦，松底餅成日走爛， 係啊，佢成日周圍食嘢， 走嚟走去，咦你又知嘅？ 係啊，因為 菜都係因為佢啫嘛。 係啊，你耐唔耐講㗎佢嘅？ 係啊，阿炳哥咧，佢又走爛喎。唔知佢一生人唔知走幾多難，佢又走咗去潮州。 幾多揸遮遮遮啲嘢我覺得，周圍食嘢，周圍食嘢。 旅遊達人， 我又冇嘢食，我冇嘢食，我走啦。 旅遊達人喎，咁有一次咧，佢又餓到好辛苦，然後走咗個廟，跟住有個和尚知道佢係 送 遞 餅， 就整個 招呼佢 嚟，就招呼佢啦。 係乞兒雞。 我都话素菜点样整乞儿鸡啊？ 素菜乞儿鸡咯，或者 系啊，素肉咯， 素乞儿鸡咯， 素乞儿鸡， 素乞儿鸡， 素鸡咯。 唔系，佢就嗱相传啊，佢就嗱唔好摁脚。 啊 ，sorry， 我摁脚，帮助思考啊，唔知点解？ 呢啲系心理学啊嘛。 系啊。 OK， 佢咧就系攞啲菜做咗个菜汤菜。 嗯。 咩个汤菜咧？即系有 啲汤浸住啲菜。 系啦。但系都系食菜。 咁系咩菜嚟啊？ 芥菜、 菜心、 有 生菜、 菜、通菜、 菠菜、菠菜莲、 港台啲菜， 我哋系我哋变咗蔬菜先生， 蔬菜先生， 昂菜，唔好理，我哋继续讲西洋菜、 紫菜、 鹧鸪菜、 咩菜、娃娃菜、 中心名菜、 唐空， 你讲唔讲啊，老师？ 我讲。 咩菜啊？ 其实咧又有菠菜啦，有苋菜啦，有蕹菜啦， 仲好多啦。 系啊，但后来系啦，后来咧就改做番薯叶。嗱，明朝之后先，因为 番薯叶好好， 呢个就系护国菜， 系啦，就系护国菜。 天梯系咩？你冇讲朱天梯系咩？ 你自己查好唔好？ 唔好啦，你讲啊！ 你话你会讲嘅， 你讲 我会讲， 你唔讲。 我再讲一个先，讲一个先，因为我觉得你太肤浅啦。 我都觉得 佢唔知， 食佢唔知。 我唔知嗱，下个礼拜我会继续啊。 快啲啊，老师， 孔子佢对于食咧好有研究嘅， 系啊， 系国不正不食，直不正不坐， 呢、這個就係佢覺得食嘢嘅文化。 做人應該係要咁樣食嘢， 有規有矩。 直不正不坐係咩意思咧？ 直不正不坐， 各位 各位唔好唔坐， 唔好唔坐， 同食飯有關嘅。 因為要坐好嚟食，端啲正正。 佢意思咧就係話咧，你嗰張台咧要同屋裏邊嗰四幅牆咧， 嗯 ，parallel，parallel， 嗯 ，parallel， 係啦。咁如果唔係咧，就 你 咧 就唔錯 啦， 唔食。 咁各不正不食又點解咧？ 各啊， 不食不食。 各啊。割嘢嗰個啦， 即係不時不時 得切到歪零歪斜，我唔食。 即係 係咪啊？ 刀工好好 嗰啲嘢咯， 係啦，即係你 要片到好靚嗰啲嘢。 即係如果就算你劏雞殺鴨咧，你都要有個。 有翻個型擺喺度， 唔好歪零歪斜， 唔好冇嗰隻， 即係要有道德地去做呢件事。 冇錯啦， 即係而家咧，有時啲原材料啲地方咧，勞役啲勞工咧都唔買唔食， 就算佢劏雞殺鴨咧，佢都覺得要有一個禮喺度，要對啲雞鴨係好 嘅，即係要多謝啲食物㗎，係 必須要嘅。有一個考下你哋， 好好啊，我覺得係 有啊，有一個嘢。 朱天梯 係咩嚟㗎？其实你知唔知道？ 你冇乜时间，其实 系啊，你谂唔谂住讲？ 你不如讲埋朱天星， 定系下个礼拜先讲？ 肯定佢唔知 道。嗱，有一样嘢佢都话唔食嘅，就和室任烹饪嘅任系即系乜嘢？ 一种嘢食嚟噶， 唔系呢种状况。如果你整嘢食和不任就唔好食啦。 和 不任啊？ 烹 饪唔熟嘅嘢，唔熟唔食，唔熟嘅 一半啱啦。 哦， 半生不熟嗰啲 唔食 就唔食。 搞錯啦，魚生咁好食。 哦，嗰個唔係半生不熟，嗰個係全生。 嗰個係全生。 咁啊，佢咪唔食咯？ 係啊， 所以佢 半生不 熟 啊。係 啊，即係你煮啲嘢未熟。 雞係嘛？ 係啊， 即係 你七成嗰啲 rare 咩 medium 嗰啲佢就唔啱啦。 係啦，嗰啲就唔食啦。 豬天梯係咩啊？ 係啊， 豬天梯係咩？ 豬天梯係咩啊？ 豬天梯就係一個豬嘅頭裏邊嘅。咁系边部分？ 猪脑、 猪鼻、猪脑、 猪 系 啊，即系喺个 猪头顶 嗰个 猪牙、 面珠灯、 猪耳咯、 面珠灯。 下个礼拜唔系面珠灯， 里边佢话 猪 里面啊， 呢 个猪鼻涕、 猪口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发生山泥倾泻，初步核实有18户44人被埋。事发喺清晨接近6点，云南省减灾委员会启动3级救灾应急响应，目前已经紧急转移200多人。调集33部消防车、200多名救援人员同多部机器开展搜救工作。对于网上有人质疑指定垃圾袋是否耐用同埋容易破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一个电台节目话：网上流传片段之中嘅垃圾袋，并非垃圾收费时用嘅指定垃圾袋，当局亦都拍咗片解释。但是當局片段退出之後，又有人反問指定垃圾袋是否強硬如子彈都打不穿。他說並非如此，只是與市民一般用開的垃圾袋沒有分別，相信稍後當市民用過之後就不會再有疑問。對於措施4月1日先在政府部門和相關樓宇試行，被問到醫管局或者房署核下的公屋等的地方是否包括在內，謝展環說試行階段不用太心急，不用全港一起做，政府會先行先試，正是物色一些政府大樓試行，之後亦都會物色一些大廈或者住宅樓宇試行作示範。全國橋聯前副主席盧文端建議下個月28日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全面撤銷樓市辣椒。盧文端在報章撰文提到，目前香港房地產業陷於困境，面對嚴峻的經濟環境，樓市政策是時候作出重大改變，預算案應該從提振整體經濟的層面全面撤銷樓市辣椒，進一步釐清調整房地產政策。他指出，辣椒是10多年前引入的需求管理措施，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供应短缺，而是需求萎缩，政府没必要坚持过时的措施。 強調設立不是優惠政策，甚至公帑資助買樓，亦非托市。盧文端又認為，香港作為中國金融的門戶，有必要推動與西方的金融往來，預算案需要提出具體措施，並且作出政策配合。風暴伊莎吹襲英國，數萬人沒有電力供應，其中北愛爾蘭有45,000人斷電。當局發出警告，伊莎將會帶來時速高達159公里的陣風和大雨。英格蘭西北部的塞拉菲爾德核電廠暫停營運，蘇格蘭的列車服務暫停，英格蘭大部分地區的服務亦都被取消。而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機場取消過百個航班。愛爾蘭氣象局對國內大部分地區發布強風可能顯著影響生命財產和活動的橙色警報，西部和西北部地區就發布更嚴重的紅色警報。在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個機場，130個航班是受到影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一兩陣雨，稍後天氣轉冷，市區氣温由初時大約15度顯著下降至今晚大約10度，新界再低幾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嚴寒，風勢頗大，有幾陣雨，市區最低氣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隨後一兩日天氣持續寒冷，本週後期朝早仍然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6度，相對濕度70%，寒冷天氣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4,991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49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90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63蚊，跌8.2；阿里巴巴65.2，跌3.5；美团65蚊，跌3.65。盈富基金15.13跌3.1，南方恒生科技2.98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0.86跌1蚊，比亚迪股份192.9跌2.7，港交所220.8跌8.8，友邦保险59.5跌9.5，中国平安30.1跌2.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18，日元147.89，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3，人民幣7.195，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36,371點，係升405點。港金報18,90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6.69美元，卖出2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咁依家龙尾排到风力楼。睇翻隧道情况，现时三条过海隧道啦都大致畅顺噶。而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排到碧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湾仔分域街有水管爆裂，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全线咧系封闭嘅。咁另外洛克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分域街嘅慢线封闭，仲有军器厂街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左转入谢斐道噶。受影响巴士路线104、182同埋600。 一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记得要留意啦。另外，荃湾川龙街有水管爆裂，川龙街近住杨屋道街市嘅全线咧都系封闭噶。仲有受到较早前天气恶劣情况嘅影响，原本取消由香港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嘅高速铁路列车车次 G100，依家系恢复通行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紧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之下，入读2024-25学年指定自资学士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约45,000元或者约79,0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SSSDP，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活人嘅时间，老师啊，我头先咧上网查过咧，你头先教嗰个好难读嗰个咧，嗰四个字咧，我见到网上有两种写法，有头先你讲嗰个啦，亦都有调翻转，即系用调和，然之后先至去 顶 赖。咁原来佢嘅意思即系话宰相会做嘅事啊嘛，处理国家大事。但系点解咁得意？佢两个讲法，有即系佢有好多咧，就调翻转嚟讲嘅，都系同样意思，系咪可以咁？ 同样意思， 即系共通。 你几好学、啊？ 因为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好想了解下。其实我想睇下你有 有，我都未听过。 系我想睇下你有冇错啊嘛，其实。但系佢好得意，佢又调转。 我冇挑战你啊！我冇挑战你、啊。 我知啊，所以你贵啊！你有三个印花。 多谢。 OK， 好啦，咁嚟讲。 你捉唔到唔开心啦！ 电影好啦，我睇咗一套旧年嘅爱情浪漫喜剧啦。不得不提咧，啲人咧即系嗰啲评语咧，好中意将呢一套戏同另外一套旧戏咧拉埋嚟讲，因为个戏季好似。如果大家仲记得 Notting Hill 嘅唔系得咧 ，Julia Roberts 同埋呢个 Hugh Grant 讲嗰、那个，咁、一个女嘅电影明星咧，有一日咧就识咗个图书唔系图书馆卖书书局嘅老板啦，咁、嗰个就系、是。Notting Hill 啦，咁而呢一套咧叫做 Marry Me， 女主角咧就系 Jennifer Lopez 啊呢一位女歌星，佢喺戏里边咧做翻一个好红嘅女歌星，咁讲咩嘅咧就系、呢个女歌星本来同佢另外做歌星嘅男朋友咧喺某一场大嘅演唱会里边，佢哋之前已经录咗只歌叫 Marry Me， 亦都系呢套戏嘅英文名啦，咁、就会喺嗰度合唱呢只 Marry Me， 同埋宣布结婚喺台上边。真系结埋婚，好多歌迷咧话咩又越洋啊，又好想睇呢一个表演啊，因为今晚咧就系佢哋结婚嘅日子啦咁样。好啦，当佢企喺嗰个台即将升上嘅时候咧，佢忽然间睇到一条片，就系啲八卦新闻啦，有人影到佢嘅未婚夫咧偷情，咁于是咧佢突然之间，但已经要上去啦，一上到喺个台上面咧，佢突然之间呆咗。 因为佢知道嗰个即将嫁嘅人咧系唔值得佢嫁嘅，咁佢会点做咧？呢个戏就讲佢指住台下个观众，我嫁俾你，就系呢个男主角啦。咁其实咧，我成日觉得呢个戏鬼咧，好似嗱，虽然唔好 challenge 睇戏，唔好博古啦，好似有少少。即系揾戏嚟做啊！咁啲人都系嘅。即系如果讲相比呢个 Notting Hill 咧，Notting Hill 系比较入信啲嘅，即系佢明星都要行街噶嘛，即系真会行一间铺头，识咗个男，识咗个人咁样，然之后发生感情。但系呢一套戏咧，佢个开始嗰、那个个成个 situation 咧，就系建基喺佢发脾气，因为咧嗰、那个未婚夫咧呃咗佢，于是佢就求其指住观众，好啦，我嫁俾你啦咁，就跟住讲成对就讲佢呢个。巨星點樣同呢一個教書先生係一個好昂直嘅教書先生，即係好唔識呢個圈子嘅規矩嘅，去相處啦，同埋收尾佢有冇悔婚咧咁嘅樣。咁如果以一套浪漫嘅愛情劇嚟講咧 ，OK 嘅，個零鐘頭咁都幾好睇嘅。 開唔開心有冇笑位 嘅？有嘅，係啊有嘅。咁但係就如果你真係嘅，如果你一攞 Notting Hill 講咧，就強弱就立見嘅啦。但呢套戲就輕輕鬆鬆個零鐘頭可以介紹嘅，叫做 Marry Me， 中文叫做非常巨星揀老公，好長嘅，非常巨星揀老公嘅。 OK， 好到 Sarah 啦。 好，今日我哋又同我小楊又同李麗又一齊合體講一套電影，因為大家都睇過嘅原來。咁就係一套墮下的對證，咁英文叫做 Anatomy of a Fall。咁系一套法国嘅电影嚟嘅，咁啊， 因为攞咗康城影展嘅金钟女， 冇错，一个好高嘅荣誉。咁诶，系一个法国嘅，又讲下法庭戏啦，又讲下啲家庭啊、悬疑嘅一啲元素嘅电影嚟嘅。咁诶，讲个剧情讲乜啦？就系一对夫妻咧，呢对夫妻系一个，两个都系作家嚟嘅。 一个作家，一个系教师。 系啦，但系大家都系想成为一个出名嘅作家。咁就一家人咧，就讲我哋搬咗喺一个法国比较远嘅一个山上面去居住嘅，咁所以呢个家庭入边咧，其实就围绕住呢两个两公婆啦，同埋一个十一岁嘅小朋友。咁但系呢个小朋友咧，佢四岁嘅时候咧，因为爸爸嘅一啲叫做疏忽啦，系啦，咁就导致个小朋友咧，佢个视觉咧系近乎失明嘅。咁啊，片场嘅开头咧就系讲呢个小朋友一日佢就放完只狗，咁啊翻屋企嘅时候咧，去到门口就发现咧爸爸应该就喺屋顶咧跌咗落嚟，就瞓咗雪地就成滩血，咁就开始咗呢一个电影嘅开头嘅。咁啊，验尸官咧最后就即系验嘅时候咧就发现，咦，都应该可能唔系纯粹一个自然意外。即系跌落嚟咁簡單，因為佢話發現佢嘅後腦咧有一個撞擊嘅傷口，咁所以咧都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唔排除係俾人襲擊完。再俾人推落樓嘅， 一係自殺，一係他殺， 冇錯啦， 兩樣嘢， 冇錯啦。咁所以呢套電影之後嘅部分咧，就圍繞究竟呢個爸爸嘅離去係他殺啦。自殺啦，或者如果自殺嘅時候，究竟乜嘢導致佢自殺呢？咁就去揾翻呢一個事件嘅真相， 又或者 係 他殺嘅話，究竟係邊個殺佢咧？就被懷疑嘅就係佢個做作家嘅 老 婆啦。 係啦，咁係咯，呢段之後嘅劇情都係探討究竟夫妻嘅生活係點啊？又或者其實當中咧從仔仔嘅角度啊，原來。當佢去發現到爸爸媽媽原來咦有啲咁嘅過去，有啲咁嘅矛盾位，咁作為一個小朋友又點樣去睇咧？咁樣 係啦。我自己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其實我係有啲擔心嘅，因為全部都係法庭裡面一啲嘅就係控辯雙方嘅一啲對證。咁但係我覺得難得嘅就係在於嘅就係好似表面上係一個法庭戲，但係並非係一個法庭戲。佢裡面就因為呢個咁樣嘅設定嘅話，就講到原來根本嘅就係男女主角咧，即係呢一對嘅夫婦啦，佢哋嘅婚姻已經係百孔千瘡。咁但係就係因為呢件咁嘅事嘅話，其中有一個死咗啦，係嘛？咁跟住咧，你先至去审一啲嘢嘅时候，咁跟住佢就系可能系主控官也好，又或者系佢辩护律师也好，去讲呢一件事或者佢自己自辩嘅时候，先至系从自己陈述翻究竟。自己喺呢件事当中嘅话，系企一个乜嘢嘅角度？咁我觉得难得在于嘅就系话喺一个法庭戏里面，其实大家就以为真相系越辩越明，但系有经过有好多嘅专家佢哋嘅一啲嘅对证，又或者嘅就系佢哋自己嘅一啲嘅自辩嘅话，你发觉就系越嚟越模糊嘅。最正嘅系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冇成件事呈现俾你去睇嘅，究竟？ 個男主角是他殺定是自殺，他不是探討緊呢一樣嘢，而是講緊嘅就係話喺大家呢一啲咁樣嘅即係陳述裡面嘅話，你會發覺嘅就係有好多好多嘅嘢你自己真係會諗咯。例如講緊嘅就係話，實際上佢要講嘅係婚姻裡面嗰啲百孔千瘡，佢係一個失衡嘅家庭。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兩夫妻其實咧關係可以好複雜嘅，當中嘅話有互相嘅比較。系嘛？即系其实可能佢就系 夫妻都比较， 会啊，梗系有比较啦。 因 为个剧 情系讲咧，头先讲啦，两公婆都想成为一个出名嘅 作家，一个得， 咁啊，妈妈即系个老婆咧就开始有少少成就啦。咁但系咧，阿老公就觉得系佢拎咗我一个 桥， 而系令到佢成功嘅，所以都会妒忌阿老婆。 冇 错， 咁其实大家又要互相嘅妒忌啦。其实讲紧嘅就系婚姻并非好似誓词咁简单，系咪？即系咩？点样你入病嘅时候，我又会照顾你， 就 唔系嘅，呢部好复杂嘅。咁其实。如果你讲紧嘅话，佢里面有冇嗰啲控辩双方嗰啲针锋相对？其实佢哋冇，因为其中有一个死咗嘛。你只系听紧嘅就系嗰啲专家，佢哋点样去陈述呢一件事，有啲咩嘅证据？你开头嘅就以为嘅就系、是，当你倾向于，我觉得最好嘅个铺排系会令到我觉得我自己都系陪审团之一。我就系因为佢哋要听佢哋嗰啲证据嘅话，我只有谂紧我倾向于相信边个。 诶，呢个 系咪 几 好啊？佢个处理，我都处理得好好。我自己睇嘅时候，我有呢个咁嘅感觉。咁其实究竟系佢杀啦，定系他杀？呢啲咁嘅申辩嘅话，我哋嘅观众亦都成为陪审团之一。而每当你相信个女主角可能系无辜嘅时候嘅话咧，佢又有啲证据又会推翻你嘅。咁你其实不断咁样喺嗰度嘅就系真相同埋谎言，其实你好难嘅就系二分嘅，系唔系话对就系错，或者系中间佢有一啲嘢，佢耐唔耐佢就会有啲嘢咧，将你自己之前嘅嘢完全推翻。判断本身我觉得系一个好个人嘅一个善解啦，又或者你一个理解啦，你倾向相信边个，其实你冇绝对对或者。绝对错，真相嘅话其实系由讲嗰个人嚟讲，你谂下系咪？佢话真，佢话 系 咁， 因为你无从稽考，你判断唔到啊， 系咪啊？ 所以譬如去到结局嘅位啊，叫做虽然佢都系成个戏咧冇讲话个真相，但系从一个因为得三个人啫嘛，一个阿爸，一个阿妈，同埋个小朋友，所以其实小朋友个证供咧都几取，即系几判决到嗰个案件嘅关键。 佢可能有偏颇噶喎， 每一个人都有偏颇， 即系佢锡阿妈多， 冇错啦。所以究竟最后嗰个小朋友？其实他真的知道那个案情的经过，定是因为他为了想保护妈妈，定是他真的相信妈妈去没杀爸爸呢？最后他有一个陈述的，他亦都为了这件事去做了一点点的实验的。最后就要交给观众了，究竟你是信这个小朋友是很如实地讲出来一点，其实他都有一些私心去包庇。妈妈咁 样 ，open end 呀 ，open end， 哇呢个 冇话俾你知究竟系边个系点样嘅，甚至乎我睇翻有一啲嘅资料啦，咁就呢一位系一位女导演啦，系同佢嘅另外嘅一半嘅话就同佢一齐嘅就系互相就合写呢个编剧嘅， 戏里边嗰两夫妻咁样， 咁、当然啦，就系佢要去导呢一个女主角去做嘅时候嘅话，究竟咧佢一定要有一个方向俾佢噶嘛，佢冇方向俾佢嘅，你就当你自己系 innocent 嘅，你当你自己系我系无辜嘅咯，系啊，去演咯，咁而且 真系好难演， 好难做，因为你一定要有个立场噶嘛。但系佢而家佢所讲嘅呢一样嘢就系立场究竟系乜嘢？就系嘅就你每一个人你相信嗰样嘢嘅，你喺个法庭上面嘅话，只不过系你自己嘅立场嚟嘅啫。究竟咩系真相？边个讲紧大话？咁样究竟小朋友啦，你以为佢应该系最纯洁噶啦？佢讲嘅嗰样嘢，其实又系咪真系真嘅咧？系咪？你都唔 呢個就好睇嘅地方。 係啊，呢個就係佢好睇嘅。 同埋我自己覺得，即係 呢條橋都好正。 係啊。 除咗個女主角之外，我覺得係有一場講緊先，有一場咧去到中間嘅部分係大概用咗十分鐘左右嘅，係講呢個因為嗰個劇情咧就係講有一喺個法庭上面咧，突然間揾到呢一個死者。阿爸爸佢有一個 USB 有一段錄音，咁點解會無啦錄音呢？其實就係因為頭先講阿女主角咧，佢有時好中意揾一啲家庭嘅生活事咧，去擺落佢嘅創作入邊嘅。咁阿爸爸就覺得啦，我都要平時要為自己嘅生活咧去做一啲記錄，咁所以就錄咗一啲生活嘅發生嘅事情啦。而咁啱就錄低咗佢死前嘅一日，佢同佢老婆嘅一啲爭執嘅鬧交。咁嗰一場就大概十分鐘到啦，係兩。边啊？爸爸同埋妈妈、老公老婆系大家对于彼此嘅一啲控诉啦。我唔妥你啲乜嘢啦，我对你啲不满啦，我系咁睇你，你又咁睇我。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去到呢啲位闹交咧，你就将 所有 嘢 都攞 晒 出嚟，系 啊， 咁嗰个位系大家系闹得几好睇，我几 impressive， 好写得好好 系 咪？系啊，嗰段嘢写得好好嘅，作为剧本嚟讲。 我想问下个女主角演得好唔好啊？当佢冇方向咁去演，你觉得佢倾向于系乜嘢角度去演？ 佢倾向在于嘅就你问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觉得佢冇演， 嗯。 佢冇演到，即系我唔觉得佢有演呢个角色嘅痕迹。呢、一个就系呢位德国女演员佢犀利嘅地方，佢冇去演嗰个角色啊，而系佢只不过嘅就系、是、你喺里面嗰度系俾人哋控告你杀咗个老公，咁、但系佢就系我当我自己系无辜嘅，去咁样做咯。 佢就做翻 佢系冇嘢冇痕迹嘅，唔会喺度演嗰啲有啲眉头眼额嗰啲，其实话俾你听就其实系佢做嘅，冇呢啲嘢嘅，唔使呢啲嘢嘅。我觉得最难得一样嘢，我中意由头到尾唔知道事实嘅全部系乜嘢嘅，佢间唔中嘅俾啲理俾啲有，跟住就喺个法庭嗰度就大家喺度越辩就越模糊。咁我会谂嘅就系事实同埋真相嘅话，其实系啲咩嘢？你睇完呢套戏嘅话，你就会睇完啦。咁喺法庭上面啲专家嘅分析啊，控辩双方喺度讲，主控官讲啲乜嘢嘅话，其实大家都系各自陈述嘅啫。越听你就越唔知道究竟系边个， 我明 白， 因为你冇话俾人， 冇 话 俾你听啊。 我想问下 你系点 个小朋友，佢即系个导演咧有冇话俾个小朋友听，到底系 冇 都 冇，完全冇， 又系 自由 发 挥， 自由 发挥。 但 个 小朋友系做得好好， 做得好好。咁啊最妙嘅话，仲要系个仔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都要陈述啦，又唔系叫做证人嘅，即系总之佢要陈述啦。 即 系讲 翻佢见到以 佢嘅感觉啦。 但系件事到最后尾嘅时候，你谂下嘅就系哇，所有嘅陪审团又好，佢哋点样相信又好，点样都好嘅话，其实个小朋友嘅陈述，佢倾向于相信边个，其实就系呢一件事嘅最重要嘅地方， 关键 啦，系嘛？到最终嘅时候判妈妈有冇罪，就睇下佢见到啲乜咯，佢讲啲乜嘢嘅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位，我觉得好劲。即系最后佢倾向于相信边个个仔，但系佢讲嘅又唔系真嘅咧。 系啊，佢翻中 系咪啊？定系佢只系想嘅就 系 令到个妈妈无罪释放咧？ 冇坐监， 冇人知， 冇人照顾佢噶啦， 冇人知。但系佢里面讲紧嘅就系即系婚姻嘅真相，可能讲紧啊，仲有讲紧嘅就系佢其实个女作家系一个讲英语对答的一个人系啦，但系其实佢要喺一个法语嘅地方嗰度，喺一个法庭上面嘅话，我可唔可以讲翻英文啊？即系佢呢啲咁样嘅嘢有好多复杂性喺度。咁我觉得佢就佢真系安排咧，佢好丰富啊，里面啲嘢。 唔系，我想问你呢个系咩地区嘅电影嚟噶？ 法国电影，系啊。 佢最后个夫妻个关系，我自己上网都睇啲影评，我觉得都系写得好，就系佢话夫妻呢一段关系啊，即系睇完呢套戏，想大家認識多啲，即係夫妻之間其實一段又深情，但又可以絕情，又複雜，但又可以好疏離，好親近又可以好疏離嘅一段關係。 我 聽覺得 我同你嘅， 你哋係夫妻咩？ 我哋係咪諗得太多啊？我聽咗佢覺得係喎，兩公婆其實都。即系你明嘛？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好多关 系， 其实 系啊， 好复杂， 有好多嘢。但系你系啊，你即系多谢你提醒嘅嗰一段录音，哇！我觉得 作为做得好好 之外嘅话，仲有嘅就佢声音嘅处理。到最后尾嘅时候，佢咪有一啲声，其实根本唔知道究竟边个打边个噶。 诶， 系啊， 净系听得单声， 净系听。 因为喺观，即系我哋睇电影嘅观众入边咧，我哋睇到佢哋个冲突嘅片段。但喺法庭入边咧，佢有个 shot 系最后 净系听声， 就听声咯，就听完录音。 剧咁咯， 系啦， 冰冰白冷冰冰。 咁大家就去幻想嗰一日嗰、那个，即系个片段。 发生咩事啊？冇人知，得佢哋两个知。 佩服， 系咪？系啊， 真系要欣赏呢套电影。 好， 好，我当我介绍呢一部咧，都系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嘅故事，叫做《一球翻身》，This Goal Wins， 系讲紧一个美术萨摩亚嘅足球队，佢哋呢个小国咧，全部人民得50,000人啫。咁我哋参加呢个世界杯嗰啲外围赛啦，最外围嗰啲啦。但系有一场战役咧，佢哋就输俾澳洲队，就31-0， 都好彻底。好彻底 系啊，因为个守龙门嗰个咧， 系每一分钟都入球。 佢守门嗰个咧系一个好肥好轮胎。 点解要派出去？ 即系踢就入，踢就入。 因为佢 肥啲系咪压到个位啊？ 唔系，因为佢根本全个国家嘅人都系即系。拉集成军拉集成军， 即系成班都系乌合之众嚟嘅，系咪？ 系啦，但系真人真事改编，系啦，冇办法，佢做龙门咁都要做噶啦，系，但系佢已经好努力。 肥仔又跑唔到，你想佢点啫？系嘛？ 咁于是咧，佢哋就请咗呢个洛珀嘅教练过嚟，佢喺欧洲过嚟。咁佢嘅任务咧，只要佢哋咧队足球队入一球。 佢都覺得 OK 啦。 好好， 即係你明唔明啊？係啊，佢唔夠贏。输都冇问题，入一球啊， 都好难噶， 冇 问题， 冇问题， 系啊，零的突破，咁佢呢个好无奈，佢因为佢觉得知道去呢啲地方做教练有冇搞错啊，即系人都唔中意噶啦，咁但系无奈要去到，咁去到咧就一嚟已经有个人去访问佢啦，我哋就系电视台节目嘅，慢访问你点解过嚟啊，访问完之后，哦 cut。跟住佢話：依個司機咧，都係我。 清潔咧，又係我。 即係原來佢呢個國家咧，好多人咧身兼幾職嘅，即係我覺得幾好笑嘅，幾好抵嗰套戲。笑中有淚，我中意睇啲笑中有淚嘅戲嘅。咁個人起初都好冇癮嘅啦，因為其中一個隊員咧就係一個變性人嚟嘅，佢變緊性，但佢有女性嘅特徵。但系都仲系男人嚟嘅，所以佢可以参加呢场嘅足球比赛， 即系当篮球员， 好正， 好正，即系你睇下，我真系好睇噶，系啊，真系小中 人，系啊，要救人啊嘛，系咪？是但啦， 是但啦，系啊，咁佢哋又要佢 train， 譬如话要跑山咧，因为你太渣太冇用啦。有一次咧跑上去山，咁得个，因为佢唔系当地人啊嘛，佢咧缺氧。 顶唔顺， 晕低咗，话于是咧抬翻佢落去，跟住你知唔知点做咧？佢哋当地人知道，就将佢劈落啲水度。佢话佢会冇事噶啦，就会醒噶啦。佢真系醒咗。咁呢部戏咧，我觉得咧轻松得嚟，系你会有翻啲感觉嘅。因为其实做人真系要有目标嘅，哪怕你真系好弱，处于好弱势，但系你都嚟尽力咧，我觉得系无悔嘅。 到最终咧。 你自己去睇，系啊，自己去睇，系啊， 热血电影系咪？ 系啊，佢哋真系飞咗去第二度咁样去参加比赛，跟 住之后有冇呢个零的突破咧？究竟 耻笑佢哋嘅，即系见到啲队员咧就， 同埋今日黑咗个名喺，唔系黑咗31-0， 有一个即系纹身纹咗一个，即系话呢啲咁嘅废柴，即系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嗰班人咧就充满热血噶啦，即系。起又似你，即係勵志電影都係咁樣樣噶啦。我哋就要有希望入一球都好，佢哋心願一齊努力，點都好入一球就 OK 啦。好冇？大家 我覺得呢一類型嘅啲即係有運動元素嘅呢啲咁樣，即係睇一班嘅啲拉閘成軍啊、烏合之眾，到最後尾嘅時候佢哋能夠 成功啊， 係啊，即係就住一樣嘢，佢能夠做到嘅話，其實都係好雖然係好振奮人心，但係其實當然咧，呢啲咁樣嘅戲鬼嘅話，大家都明啊。但唔知你有冇睇親嘅話，當你贏嘅時候或者做嗰樣嘢嘅時候， 好開心。 係啊，我覺得呢個就係人性咯。 都係你講得啱。我哋一齐加油！ 好啦，好啦，12:00翻嚟，今日加油咯！熟女关注组啊，咁啊有一人嗌冷啊， 我小油小盐啊，唔好意思， 小油小盐啊，留意住今日嘅节目，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68%，先喺12:00新闻。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昼1:00。风骚快活呀！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唔同嘅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好， 莎拉姐、马家姐，大家好啊！ 小人妹各 位听众大家好， 冇错，最紧要大家一定要顶赖条和，系咪？即系大家一团和气，啱唔啱啊？好啦，嗱，咁当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淑女关注组嘅话咧，剩上翻个礼拜我哋未讲完嘅嘢， 少少未讲完，咁我哋咪讲到话，即系帮助我哋，即系帮助我哋咧，就系呢个对于即系抗衰老啊，即系对于脑部嘅健康啊， 好紧要呢样嘢。 我咪讲咗两个植物营养素嘅， 系啦，唔知咩分， 系啦，多分， 多分， 系都起码有个字出到嚟，好过马家姐咁系净系喺度抽怒屎。 佢讲完我点啊？ 你可以抢答噶嘛？ 仲有另外一个噶，除咗多分之外。 系啦，多分嗰、那個， 我又想問一下啦，過去嗰個禮拜，我上次舉咗啲即係例子，話咩食物有多分嘅，睇下你哋有冇食過呢啲食物喎。 好啊， 蘋果 有， 係啦， 冇， 啤梨 有， 即係嗰啲梅 有， 西蘭花 有，琴日先食完， 非常好，紅蘿蔔 有， 辣椒 有，經常， 小茴香煮熟 冇， 黑朱古力。 冇， 有 啊，我嘥即食得最多啊，苏化系啊，阿麻子 冇， 有 系咪你俾我系咪阿麻子啊？ 有，我买咗一兜嘢俾 细瓜， 系因为你话系啦，南瓜子啊，有好多啲有 nuts 啊，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嗰啲 种子啊， 系啦，我叫佢食咯， 系啊，咁但系阿麻子咧，我哋通常食咧就最好咧，即系打成粉末，即系你见到市面上会见到又系粉状， 有 吸收系好啲。如果一粒嘅籽嘅话咧，就通常就冇咁吸收。 如果我咬爆佢咧？ 咬爆佢， 佢好细粒嘅啫，不过 惊咬爆你只牙， 咁劲， 唔系嘅，细粒咁样嘅， 细粒 嘅， 好灵嘅个面， 晾住系晾住啲牙咯， 系啊，咁都要小心，系都有，哇，真系好好啊，姜 有， 绿茶 有， 麦皮 有， 哇，橄榄油 有。 煮餸嗰啲，即係你有時會 係啊，沙律咯， 係 啊 ，extra virgin 嗰啲， 冇錯，好好。紅色嘅椰菜 冇， 芝麻 有 冇？ 我食芝麻糊， 芝麻糊咁 芝麻糊得唔得？ 即係會相對嚟講個糖分比較多啲，即係齋芝麻。 我冇咯。 好， 菠菜 有 冇？ 姜黃 有 冇？ 佢有， 咖喱嗰啲系啦，都会有系，咁谷 咖喱又有， 咖喱有啊，我琴日有，我食咖喱烏冬啊，有， 好好啊，系是但一样，即系全麦面包或者食个醋米， 有醋米有啊， 好好啊， 就因为你咯，我买咗七谷米而家， 好好，因为有十谷啦，而家又去到十五谷噶啦， 十谷实在太过似雀仔食嘅嘢， 因为浸淋啲，有啲会浸过夜咁样再煲。 你每一次你 食嗰次系咪咁样啄落去？ 唔系啊，我系我就照都好耐咯，要，因为里面太多啦， 太多 系啊，我七谷 OK 啦， 系 OK。咁大家都做得好好啊，即系希望大家即系食多啲呢啲多酚含量嘅食物咧，就可以 几样啊？ 四样啫， 抗炎症 系啊，身体成日都会发炎 啊，系啊，嗱咁雷王同我哋上次都讲过噶啦，咁啊雷王同咧其实真系 雷王好似个同学，姓雷， 黄色嘅同学。 几好咁样， 唔好嘥时间。 唔系咁，你咪会记得咯，系咪？姓雷但系黄色嘅同学 名啊嘛， 系啊，同埋 我都记得雷王同。 好， 我使乜无无谓谓个姓雷嘅同学？ 你记得咩？头先人哋问你系咩分嘅有关人，唔好嘥埋咁嘅时间同佢再争辩。继续。 咁我哋有水溶性，即系水溶性嘅物质啦，植物入边揾到嘅。咁上次我举过几个例子，但我想考翻你哋咧， 系 边个嘅含量系最多？因为你上次排列次序就争啲，问翻边个最高咯，系啦。咁 A 黑提子 ，B 蓝莓 ，C 橙 ，D 车厘子，最高含量 同上次嗰啲题目 最高 含 即系唔同咗嘅，系啊，上次我系啊，我答错我都 最高 冇出 类黄酮含量嘅，头先 A B C D 重复一次， 黑提子、 蓝莓、橙同埋车厘子， 车厘子。 蓝莓， 晒只胜出嘅， 黑提子 撞啫， 唔系撞佢， 我真系记得 解多咗， 系啊 ，Charlie J，Charlie， 继续， 黑提子系最低嘅， 唔係都有，係第二即係四個比較。咁第二 佢都 係 撞 嘅 啫， 藍莓啊，係咁小羊妹係答到第二， 好叻啊，小羊妹。 咁啊，再到橙，跟住再到黑提子， 黑提最高， 最 乜嘢最高啊？乜嘢最高啊？我哋讲紧 乜嘢啊？ 而家讲紧乜嘢啊？含量最高，水溶性系乜嘢啊？ 嗰个名叫咩啊？ 叫咩名啊？ 你头先话唔好话嘥时间去记嗰个名， 系啊？ 現在 有冇 记 得？ 雷旺汤 咁咪 系 咯， 就帮助你记忆啊嘛！我哋头先 系啦，即系冇嘥时间啊！我哋姓雷同埋黄色嘅同学， 滴晒汗啊！马老师都，马家姐， 系啊， 我哋已经放过你噶啦。好，继续。 我哋讲翻最后一样先，是就系、是、叫胆碱啊 ，choline，choline， 系啦 ，choline， 系第一次出场喎，呢个 唔系 choline， 系 choline，choline， 胆碱，碱系碱性个碱啊， 系啊，咁嗱，choline 咧， 香碱嚟。 识唔识写啊？ 系一种重要嘅营养素嚟嘅，咁系啦，可能比较少听啦。 嗯， 咁其实佢对于我哋身体咧都系好有作用，即系主要喺食物入边吸收，身体都会产生，即系我哋嘅肝脏都会产生好少部分嘅。 哦， 咁即系对于身体嚟讲，即系肝脏嘅功能啦、脑部嘅功能啦、肌肉嘅运动都需要，同埋神经系统啦、新陈代谢咧，都系需要呢个胆碱嘅。 胆碱 系啊 ，choline 系啦。咁啊喺食物方面咧，好多食物都有嘅。咁譬如蛋啊、肉类啊、海鲜啊、豆腐啊嗰啲都有嘅。 啊，全部都有食过啊。 系啊，咁基本上我哋即系食一只蛋嘅时候咧，我哋每日嗰个 choline 嘅摄取量。都已經去到一半嘅所需嘅啦，咁所以 蛋係 去到一半嘅啦，係啊，咁所以大家可以 成日叫我要幫我幫阿小人妹要整 食 雞 蛋 啦，每日食一隻蛋就夠啦，如果咁講係咪 啊？再加埋肉嗰啲就好容易夠嗰份量。 哇，咁唔係需要好多啫喎，但係佢做咁多嘢。咩都關佢事嘅喎，好似係 啊， 係 啊， 係啊，你嗰啲係咯，頭先你數過嗰啲， 係啊， 哇，咁又好抵， 係啊，係啊，咁同埋有啲研究都話，即係喺個阿媽懷孕期間嗰、那個膽鹼個份量食得足夠嘅時候咧，對於個 B 將來即係個記憶啊，嗰、那個 mental health 啊係 會好 啲嘅，係啊，即係今年都好流行嘅一個營養素。 你可以話我，唔可以話我媽。 我講咩啊？我意思嘅就係、是、你媽咪應該食咗好多， 係，所以生 你 到你 家姐啫， 去曬家姐度。 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啊？ 冇话你啊，我冇话你啊，OK， 系啊，我话你家姐。 好好快有一条问题啦。咁以下嘅食物咧，我哋排列次序啦，系咪？咁头先都虽然答得唔好嘅，咁试下啦。咁啊 ，A 系蛋 ，B 系虾 ，C 系三文鱼 ，D 系豆腐，由最高至低个胆碱嘅含量。 鸡蛋 系 鸡蛋系最高啊嘛， 啱啊， 系啦。 第二咧， 跟住啊。 三文鱼， 我都想 豆腐， 豆腐啊， 唔啱， 三 文 鱼 唔啱， 虾 虾虾会高少少 啦， 哦， 只有三文鱼 啱，最尾系 豆腐， 但系呢啲食物都系有即系胆碱嘅含量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食下咯。 我成日食噶呢排， 非常好啊，系啊，咁嗱，我哋总结翻我哋过去嗰三个礼拜讲过啲嘢先，系等阵 唔系你头先话，如果妈妈怀孕嘅时候食多啲呢个就对 B B 个脑 记忆力系啊 ，mental health。 咁如果我依家发觉自己 mental health 或者记忆力都唔好，而家食多啲胆碱得有冇帮 助？可以，即系我哋建议系每日系500毫。毫克嘅，咁你喺食物入边，譬如你食只蛋咧，已经有252，即系过咗 一半 噶啦。咁、你再加埋肉啊、虾啊、鱼啊嗰啲，即系其实你个肉嘅份量、鱼嘅份量、豆腐嘅份量食得够咧，其实都足够。好多时 过多过多唔会有咩问题噶嘛，系咪？ 应该就 会好精神嘅，有冇讲啲咧？ 即系你 唔 会过，通常系食 supplement 先容易过多嘅，好多时候即系 控制 某个营养素系。 即系都系 choline supplement 嘅出面。 choline supplement 有 有嘅 系有噶有。 其实你应该讲过所有嘅嘢都应该有 supplement 有嘅，系啊系。 好，我哋重复一次嘅就系呢几个礼拜嚟，我哋有讲过嘅就系话喺2024年系啊，大家可以吸收多啲嘅， 即系食多啲植物类嘅食物啦，同埋即系个 diet 就要均衡啦，同埋我哋讲嘅即系即系可持续性啦，咁啊即系环保啦，系啦，同埋即系做多啲运动啦，一齐做啦，同埋讲咗个肌酸啦，系啦，咁啊有绿茶啦，同埋蘑菇啦，蘑菇粉啦。美質啦，維他命 啲啦，对于我哋抗衰老抗即係对于脑部健康係啦，即係抗老係啦，抗衰係 係啦，抗老 抗老係啦，係一啲嘅食物啦，记唔记得係咩呀马家姐？有两个你讲咗， 家姐係乜嘢呀？ 你讲呀， 係啦， 个脑 系啊，系乜嘢啊？ 抗衰老嘛，今日 系啊， 女王酮咯， 系啊，仲有咧， 啱啦，好好啊， 系啊，你抗衰老啦，咁即系，系咪先？ 好叻 啊！唔使惊，唔使惊，对自己有信心。 最尾嗰一样咧，你话如果过多家马家姐，你话如果食得唔够，会对个脑部唔好啊？嗰啲 嗰个系乜嘢啊？ 操练咯， 系啊，好叻啊，好好啊！ 100分， 系咯，可以得到呢个顶烂条我仔啦，叻啦，好嘢，颁个彩俾你啊！好啦，至于今日嘅话咧，虽然我哋时间咧就都剩翻大约系8分钟，但系会够时间同大家讲啦，因为呢一排有好多人双方 系啊流感啊，身边基本上都听过有朋友 有 屋企人系流感啊，中流感， 小心啊！ 系 啊， 温度又急剧下降嘅时候，保暖又做得唔足够，谂住自己好大只，跟住着好少衫，又着得唔够。 你讲小人妹。 我冇 对号 入座， 系啊，颈筋嘅仲系，我翻个风骚，大家庭好旺， 好旺， 好继续， 系即系流感高峰期啦，咁所以咧即系要都注意，即系啲个人卫生啦，咁如果。病嘅當然就唔好翻工，但係唔翻得， 同埋要戴個口罩啦。 係啦，咁啊勤洗手啦，用翻即係搓手液啊嗰啲， 係 啦。 呢啲係温馨提示嚟嘅啫。係 啊，因為都會透過即係飛沫傳染啊、接觸式嘅傳染啊，咁都要留意翻嘅。咁同埋當然即係你個人如果好攰嘅時候啦，食嘢唔均衡嘅時候啦， 低咗啦， 係啦，運動唔足嘅時候啦，就會有機會咧嚟令到咧嗰啲病菌咧乘機可入。 小楊妹成日都系咁喎， 系啊， 系咪？ 做咩事啊？ 讲你嘅三，系啊，四样里面有三样嘅都系。 我谂佢应该饮食系做得准， 饮食 OK 嘅， 系啦，运动都 OK 嘅， 系啦。 休息啊， 休息 争啲 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要即系尽量即系瞓翻多啲觉咁。所以我哋话点样可以即系打造一个冇咁容易病、冇咁容易感冒嘅体质嘅时候咧，咁、 啊、 大家知唔知道有啲咩营养素咧？ 蛋白质、维 他命 C、 维他命 C， 系啊，维 他命 D， 嗯，啱啊，啱啊，马家姐有冇啊？ 我有食橙， 系系，我问紧你有咩营养素啊？我问问你有冇食咩？ 好好，佢好中意问非所答嘅，系 都啱嘅，因为橙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咁你仲有冇补充啊？营养素方面？ 冇啊， 冇啊，系 新 质，冇错啊， 新 质系啊，嗱、啊，蛋白质系好重要啦，因为我哋人体即系血液啊、内脏啊、头发啊、皮肤啊、各样嘅荷尔蒙啊，系啊，抗体啊，都系蛋白质造成嘅。咁、如果你唔够嘅时候咧，咪即系会影响到即系各方面身体嘅运作啦。咁、有啲即系长期摄取唔够蛋白质，又会见到肌肉流失啦，或者有啲系好。做好多運動，話點解即係 唔夠蛋白質？ 係啦，跟住食得唔夠，點解即係翻嚟睇嘅時候，係跌咗個體重，但係肌肉流失咗咯，咁、都要留意嘅呢樣嘢係蛋白質好重要。咁、第二個咧就係 beta 胡蘿蔔素，咁咧其實會喺身體轉化咗做維他命 A 嘅，咁其實幫助我哋皮膚嘅健康，大家 眼睛 係啦眼啦，同埋咧就係對我哋即係個黏膜嘅健康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幫我哋有效咧即係抵禦一啲。病菌嘅入侵啦，咁所以喺咩食物有丰富嘅 胡 萝卜咯，我估系 嘛， 因为都讲到 橙色啊、红色嘅食物啦，系啦，咁 红菜头、红 萝卜啦、红菜头、南瓜啦，系啦，菠菜都有嘅，系啊，即系南瓜嗰啲系啊，即系个灯笼椒嗰啲啊，红色、黄色灯笼椒嗰啲都可以食翻多啲啦。 红肠得唔得？ Beta 胡萝卜素咧就 系 植物嘅， 系 啦， 你个系动。动物， 你话红肠用咗 beta 胡萝卜素去染咧，可能都有呢个可能性嘅。 香港有冇乜边间啊？ 你咯，你开始 而家阿奶咁啦，而家阿奶以前唔系咁噶，以前好相遇噶，你又加散啊？ 咁 紅腸當然就唔得啦，係啊，啲色素就通常係人造色素嚟， 冇錯。 舉啲即係錯誤嘅， 使大家可以記得啊， 係啊，咁大家都提過維他命 C 啦，都係好重要嘅，係即係 都係啱啊，係咪？係 啊，啱啊，係啊，即係橙啊、奇異果啊、士多啤梨啊等等嗰啲都。維他命 C 好豐富嘅，維他命 D 沙拉姐都講咗噶啦，咁啊，其實都有研究講咧，其實如果人體唔夠維他命 D 嘅時候咧，比起足夠嘅維他命 D 咧，佢即係患即係流感嘅機率咧，可以超出兩倍嘅。 哇，點解啊？ 因為維他命 D 係對於我哋嘅免疫系統真係好重要，咁變相你唔夠嘅時候，個免疫系統又即係 下降， 係啊，咁所以都 要曬多啲太陽啊。 係啊，係唔搽防曬時候， 係啊，冇錯，係啊，係啊，係曬 咗 噶啦， 落咗係啊，同埋你著長袖衫都曬得少咗咯，係啊。咁身質啦，係啊，身質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嘅，即係喺肉類啊嗰方面啦。 咦，化學小老師嘅身係乜嘢啊？ 星期 ZN 啊， 啱啊。 但我想講係食過咩啊？蠔都好多，係 啊，蠔啊，係啊。好多 意思 ，INZ 係啊，佢個 short term 即係哦 periodic table 係咁樣寫， 好渣嘅嗰個 元素周期表係啊，係啊。咁當然即係話我哋有啲係已經中咗流感感冒嘅時候嘅食嘢，可能會食唔落，有時喉嚨痛又食唔到嘢啦。 係啊，胃口唔好咯。 係啊，即係可以將啲食物即係變糊狀咁樣 咯。冇諗過 即係 blend 咗佢，你感覺上係食得舒服啲，即係對個喉嚨冇咁刺激性嘅。即係你平時病咗咪會食。粥啊嗰啲，咁但系你可以将啲肉啊菜啊 blend 咗佢嚟食咯，就相对嚟讲都会食到，就唔好唔食咯。 我以为咁样会吸收得快啲，即系譬如可能你饮啲汤啊，或者系食啲粥啊咁样啊，系啊，会对呢个身体嘅负荷冇咁辛苦。 系都系嘅，但系都对个喉咙冇咁刺激。但系当然你如果蛋白质唔够嘅时候， 会 blend 开啲嘢食。 我 blend 噶， 哇，真好。 因为如果你要康复嘅时候，你始终即系要足够嘅营养素，你要抗炎性嘅营养素啦，要足够嘅蛋白质。好多可能会饮个汤啦，即系饮个鱼汤、饮个鸡汤嗰啲咁样啦，但系就唔食嗰嚿肉嘅。咁你变相你个蛋白质系冇乜咧。齋湯嘅時候諗住清湯就可以幫助到，但係即係攝取嘅總蛋白質都係唔夠嘅啦，所以你可以 blend 咗嚿肉去食咁樣就會好啲，係啊，有啲會加啲蜜糖咯，即係潤個，係啊係啊，即係對 飲魚湯加蜜糖， 唔係即係我講緊一啲， 係咪好奇怪？ 飲杯水嘅時候有啲會落少少蜜糖，即係潤口。 我覺得哇，我寧願唔飲啊！ 咪係咯。 我 魚蛋，我飲一啖甜湯，一啖蜜糖， 係啊， 乜都加蜜糖喎，而家我都 係咪啊？ 係啊，好中意蜜糖 嘅， 係啊，大眾 honey， 大咗 honey， 一齊大咗 honey， 冇錯。 系啊， 好啦，都提醒过大家嘅就喺呢段时间嘅话，食多啲头先我哋所提供嘅提过嘅，系啦一啲嘅食物嘅话咧，就可以预防 流感。 流感，嗯，又或者就如果你真系患上流感嘅话咧，可以好得快啲咁样。好啦，咁 知道， 多谢晒，系啦， 系啊， 唔该晒，唔该晒，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好啦，而家先要交俾嘅就我新闻部嘅朋友啦，讲紧呢个最新嘅新闻之后嘅话咧，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网上有人质疑指定垃圾袋是否耐用同埋容易破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一个电台节目话，网上流传片段之中嘅垃圾袋，并非垃圾收费时用嘅指定垃圾袋。當局亦都拍咗片解釋，但係當局片段推出之後，又有人反問指定垃圾袋是否強韌如子彈都打唔穿。佢話並非如此，只係與市民一般用開嘅垃圾袋冇分別。相信稍後當市民用過之後，就唔會再有疑問。對於措施4月1日先喺政府部門同相關樓宇試行。被問到醫管局或者房署核下的公屋等的地方是否包括在內，謝展環說試行階段不用太心急，不用全港一起做，政府會先行先試，正是物色一些政府大樓試行，之後亦都會物色一些大廈或者住宅樓宇試行作示範。 全國橋聯前副主席盧雲端建議下個月28號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全面撤銷樓市辣椒。盧雲端在報章撰文提到，目前香港房地產業陷於困境，面對嚴峻的經濟環境，樓市政策是時候作出重大改變。預算案應該從提振整體經濟的層面全面撤銷樓市辣椒，進一步釐清調整房地產政策。他指出，辣椒是十多年前引入的需求管理措施，但是現在的問題不是供應短缺，而是需求萎縮，政府沒有必要堅持過時的措施。強調設立不是優惠政策，甚至公帑資助買樓，亦非托市。雲南昭通市新鴻園發生山泥傾瀉，初步核實有18户44人被埋。事發清晨接近6点，雲南省減災委員會啟動三級應救災應急響應，目前已經緊急轉移200多人，調集33部消防車、200多名救援人員和多部機器開展搜救工作。政協第13屆廣東省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開幕後日下午閉幕，共有726名廣東省政協委員會委員出席，由廣東省政協主席林克慶代表委員會向大會報告工作。在開展港澳台工作上，報告提及有廣大的港澳委員圍繞推動大灣區高質量發展等的方面提案，並且踴躍參加港澳委員灣區行視察等的活動，帶動更多港澳人士到粵投資興業。至於今年工作部署，將會以加快粵港澳大灣區規則機制、遠聯通等為議題，組織兩次常委會專題議政，並且發揮港澳委員雙重積極作用，積極開展港澳委員灣區行、港澳青少年愛國行等的活動。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轉冷，多雲有幾陣雨，晚上市區氣温顯著下降至10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吹清勁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聽日天氣嚴寒，風勢頗大，有幾陣雨，市區最低氣温降至7度左右，新界再低幾度，高地可能會結冰，隨後一兩日天氣持續寒冷，本週後期朝早天氣相當清涼。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67%，寒冷天氣警告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5,004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522.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7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90点，跌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63.6跌7.6，阿里巴巴65.1跌4.5，美团65.2跌3.45。盈富基金15.14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2.99.2跌7.6，恒生中国企业50.88跌9.8，港交所221.6跌8蚊，比亚迪股份192.8跌2.8，友邦保险59.45跌1蚊，中国平安29.9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87。瑞士法郎0.868，加元1.344，人民币7.19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6,420点，升457点，港金报18,905蚊，跌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26.56美元，卖出2,02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we

片段人间。蒙马特的守候者。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法国的蒙马特是一个弥漫着艺术气息的旅游景点。十九世纪末有一些很出名的画家，好像是高更、卢梭、雷诺瓦的印象派画家，曾经都是这一区咖啡室的常客。来到今时今日，一个被称为画家村的特尔特广场，有托不同流派的各地画家，每一日都在这里开档，创作出不同的艺术。这些画家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艺术爱好者，我以前也是其中一个。不过到了今天，我只是一个没人认识，每天都会来这里开档，赚取微薄的人工，为游客画写真的人。 过嚟睇下，这个中国男仔画得挺好的， 是的，啲笔触好细腻，颜色嗰种配合咧，又画得嚟，好有创意。 诶，睇下，佢仲有画人像画噶，你睇下嗰幅， 真画得好全神。 啊，两位你好啊，两位系咪想画画？如果两幅嘅话，我可以计平啲嘅。 其实系嘅。诶，画先啦，我画完之后到佢啊。 咁好啊，两位呢边坐啊。 好好，唔该晒吓。 你哋香港嚟噶？ 系啊，你呢？ 我都系香港人啊，我嚟法国呢度咧学画画嘅，都嚟咗几年啦。不过啲法文咧都仲系半桶水。见到你哋咧都系香港人，讲翻广东话特别亲切。 系噶，头先我哋咁多嗰啲外国嗰啲画家中间见到你，哎，咁似我哋香港人，而家咪埋嚟睇下啫嘛。 你好中意画人像噶？ 都唔算系嘅。不过经过呢度嘅游客咧，通常都系想我帮佢哋画幅人画像做留念咁咯。 系啦，唔好介意。我想问咧，嗱，你挂咁多画咧，我见嗰个女仔系咪都系游客嚟噶？ 边个啊？ 你嗱，嗰边嗰幅系咪得啊？嗱，呢幅长头发、眼大大一个女仔，游客嚟噶？ 唔止一幅，有几幅都系画呢个女仔。你睇下， 系系系，佢系咪你女朋友咧？ 系啊，系佢陪我一起嚟法国嘅。 哦，咦，咁到今日佢唔陪埋你出嚟？ 咪系咯，你唔叫佢出嚟陪你一起开档？ 佢一年前翻咗香港咯。 哦，翻去探亲？ 唔系，奔丧。 哦， 不过我之后想联络佢啊，但系一直都揾唔到。我有试过问过啲 common friend 噶，但系大家都话冇咗佢嘅联络。 你唔翻香港揾佢？ 我有想过的，但是我又有些犹豫咯。 为什么犹豫？什么 我在想，其实他是不是想再见到我呢？但是他是想避开我，又或者他是不是已经认识了另一个呢？如果他要找我，一早都找了。我今天回去的时候见到他身边原来已经有另一个的话，我会受不住。 朋友仔，计我话算啦。男人大丈夫，何患无妻啊？你咪识个个咯， 系咯，识个个咯。 我唔会啦，我而家几乎每一日脑入面都系谂住佢，每晚眯埋只眼又会谂起佢。每次谂起佢嗰阵，我就会即刻将佢画低，然后我觉得我哋嘅距离又好似拉近咗少少咁。所以喺我啲画作入面咧，大部分都系画佢嘅，我摆到成间屋都系嘅。 原来咁样。唉，后生仔俾啲时间啦。人生你慢慢就知㗎啦，冇话边个冇边个唔得嘅。 唔知啊，我就係知道我对呢个地方其实已经冇乜留恋。但係如果我唔再嚟呢度开档嘅话，我驚佢到时唔知可以去边度搵我。所以我同自己讲，我每日都会嚟呢度等，希望有一日 可以再见翻佢。好啦，你幅画画完啦。 啊，系系系， 麻烦呢位先生坐低。 好好好 好好好。 今日遇到嗰两个香港嚟嘅游客，听翻好亲切嘅广东话，提翻起我心入面嘅嗰个人，谂翻起好多以前嘅事。佢叫做阿尊，系我嘅中学同学。每次见到佢，心入面都有一种好奇怪嘅心跳感觉。不过我知我哋嘅家境实在相差得太远啦。佢每一日有司机送翻学，我每日呢就要行路翻学。对于佢，我只可以远远咁样欣赏，从来都冇諗过可以跨进一步。后来我哋竟然入咗同一间大学，而更加有缘嘅係我哋竟然揀埋同一个时间上画画堂。听佢讲呢，佢好似好鍾意画画㗎。而我只系为咗凑够啲学分而揀呢一堂。所以我每次嚟到呢都系好懒洋洋咁样等啲时间过，求求其其了几笔就算。我唔知道原来佢一直已经留意咗我好耐。而一日落堂嗰阵，佢突然之间走埋嚟话 俾你㗎。 画入面嗰个系我嚟㗎。 系啊，画得好唔好啊？ 好好啊，但系画到我好似好懒洋洋咁嘅。 咁你系啊嘛？其实咧，我想问你好耐噶啦，点解你好似冇乜心机咁嘅？乜你唔系中意画画嘅咩？ 一般般啦、啊，唔讨厌，但又唔系特别中意咯。 其实画画真系好好玩噶，系一个未被发掘、好宽广、好多色彩、好多想象空间嘅地方。你如果真系真系会爱上画画嘅话咧，你嘅人生一定会改写噶。只是需要一支画笔、一张画纸，就可以带给你无限的幸福和满足感。 就是这样，他一轮嘴这样讲了很多关于画画的感受，而我只是呆下呆下这样坐在那里听。不知道为什么呢，他讲的时候我对眼完全离不开他，好像被他吹了面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他影响，由那天开始我真系慢慢爱上咗画画，可能因为我想试下感受一下佢讲嘅嗰种感觉，又或者我想更加贴近佢。终于都大学毕业啦，我完全都冇头绪，唔知自己想做啲乜嘢。有一日佢问我：， 其实咧，你话我都几有天分啦。点解唔继续喺呢一方面度进修啊？ 唉，小姐啊，你估我系你咩？我边有咁多钱、啊？ 我知道你成日咁讲噶。嗱，俾你噶。 咩嚟噶？支票？ 嗯。哇， 咁多钱？你俾我做乜嘢啊？ 俾你留学用咯。 傻嘅，我点可以用你啲钱啊？ 点解唔可以啊？ 唔可以就系唔可以咯。 你第时还俾我咪得咯。 咁如果我冇钱还呢？ 咁你咪养我一世咯。 你讲真噶？ 咩、啊？咁你唔想嘅，咪当我借俾你咯。 唔系啊，唔系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系话，哎呀，我想嘅，不过我以前唔知道，我以为咧，我哋屋企环境相差咁远，你会唔愿意跟我挨穷啫嘛？ 家庭环境就唔系我拣嘅，不过喜欢边个就我自己拣嘅。至于挨唔挨穷，边个会知道、啊？或者第时你会成为一个好出色嘅画家呢？ 好啊，咁我借住你笔钱先。嗱、不过有条件㗎喎。 咩条件啊？ 我想你陪我一起去得唔得？ 我冇你咁嘅天分啊，我怕我自己读唔成啊。 哎呀，听我讲啊，如果唔系你嘅话，我可能永远都冇画画嘅兴趣。如果唔系你，我永远都唔会有今日嘅成绩。如果冇咗你，我去到边度都会挂住你㗎。所以你去我就去，你唔去我边度都唔去。点啊，应承我咯，好唔好啊？我哋一齐去好冇？ 嗯。 我仲以为你头先会话俾佢听， 我都想啦，话到后边又讲唔出。 但系你今次过嚟法国，目的唔系就系话俾佢听，佢等嗰个人系你妹妹，而且已经过咗身，叫佢唔好再等咯。 我知道，我唔知道佢真系咁中意我妹妹嘛。我唔知点样话俾佢听，我妹妹已经唔喺度啊！我惊佢崩溃受唔住啊！ 但系佢每日喺呢一度开档，就是、为咗等你妹妹翻嚟，你唔觉得咁样好残忍咩？ 能够为一个人去守候，其实是一件幸福嘅事，我哋唔了解噶啦。或者第时佢会遇上更好嘅人呢，我真系唔想呢时候破坏佢嘅希望。 今日天气好好啊，画家村呢度游客又好多，有大人啦、啊，又有细路仔，每个人面上面都挂住一副好开心嘅微笑，好似又见到阿尊面上都面带住笑容，喺人群入面慢慢向住我一步一步咁样行过嚟，阿尊。好耐冇见啦， 我挂住你啊！ 我都系啊！ Hola，Hola，听日我哋又 Hola，Hola 啦， 听日又有 西利 Sir，yes，我哋 Espanol，Espanol， 好温馨啊，马老师，识唔识数一至十啊？ 识， 哎 ，Uno，Uno，系 ，Uno dos， 唔记得嗰啲听日学啦，OK，好，听日十点再见大家， 阿志哦， 阿志哦， 千祈着多件衫啊，好冻啊今晚。